生多繁殖，我哋最积极。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喂，又嚟到礼拜三嘅搏击会啦。咁咧，今日好开心啦。预先张扬咗，琴晚刘墉喺个节目就话，短期内会嚟花生台搏一搏击，又或者系同阿九哥 对嘴。 对嘴啊，讨论一下啦，大家即系老实讲，拗就冇咩好拗啦。学阿刘墉话斋，系咪？唔通我十几个方案摆晒喺台面同你拗门槛咩？系咪？冇乜意思噶嘛。咁刘墉识佢 hi 先啦。 诶，大家好，大家好，我系刘墉啊。 吓，咁今集除咗阿刘墉喺度之外，仲有 Donna 同埋 Andy 啦。嗱，咁啊，而家咧阿九哥未到嘅，佢啊大概八点零九点。咁所以咧，搏击个环节咧，而家未正式开始住。 嗯。 咁咧，但系听见阿刘墉琴日想讲啲远啲嘅嘢。 系。 咁咧。我又想问你一样嘢，因为两集之前我哋访问个何俊仁，评价就好坏参半。点解呢？有啲人就觉得民主党系原罪嚟噶嘛，系咪？咁你访问一个何俊仁系咪以前嘅主席，你咁将佢人性化，咁啊点对得住反民主党嘅人呢？系咪？但另一方面嘅意见就系觉得，我未见过何俊仁呢一面，我觉得好有趣嘅访问。你有冇听到阿 Donna 讲少少嗰晚嘅情况啊？ 冇、哦，即系我听到何俊仁，我都冇咩兴趣听、啊。 即系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而家我做即系有自己有做网台啦。咁又會聽下好多網台節目啦， 係唔聽我哋？ 即係老實，唔係，即係老實講，即係都要揀嚟聽啦。咁即係何俊仁，即係貴為即係大黨嘅前主席啦。但係咧，即係佢講嘢嗰個趣味度咧，咁我都係大，我係細黨嘅前主席。但係咧，即係佢講嘢嘅趣味度咧，就並唔係太高。 好好笑嘅。 咁咧，所以就我就冇乜，即係冇乜直接咧，即係何俊仁啊，咁啊。第二個節目啦，咁樣咯，咁係咪好？你係咪推介先？ 推啊！ 我唔推啦，老漢咁推啊！ 好好笑㗎嗰陣。 佢係真係講得好笑，即係同埋佢講啲嘢就真係，即係譬如六四嗰陣時候，籌款辦坦克車，即係嗰啲嘢真係未聽過。 咁我咁呢啲真係佢經歷過嘛，咁呢個梗係有佢嘅即係規避性嘅。 嗰啲大狀啊，攞錢上去北京。 我咁肯定好，你呢啲佢哋嗰一代嘅人，好多人都知嘅，系啊。咁我都有听欣欣讲过下佢哋嗰啲嗰阵时嗰啲嘢嘅。咁但系即系呢当系叫做咩啊？即系啲 花边 咁花边咁听下咯， 系咯，八方咁听咯。 仲有又讲下佢无端端瞬间变铁头嘅古仔啦， 系好笑 啊！打 老短 嘅啊， 嗰一 part 系讲紧佢俾人袭击嗰时个前后 喺中环麦当劳。 咁坦白讲，我係有少少心喐嘅啫。哎呀，你真係好可怜啊！你个头咁样俾人勾花， 咁係好惨。 佢话嗰支雷球棍好似打鼓咁打落去啊！ 系咁好惨，咁係好惨，咁係好惨。 同埋呢，有个花边呢，我哋係未讲出去嘅。你知唔知嗰日佢录下音甩咗样嘢？ 甩咗咩先？ 跌咗样嘢出嚟。 我以为佢照緊香口胶啦，开头。原来佢只牙嚟啊，大佬。 你话唔讲嘅？ 唔係，其實因為咁嘅， 咁就比較 gross 少少， 即係悶噶。 唔係因為佢嗰陣時以前受傷嗰啲後遺症嚟嘅， 即係傷嗰隻眼啱喺耳度，點知佢講得太興 奮，所以好慘嘅真係，好慘㗎。 真係點？突然間跌咗啲白色嘢落張台，我又唔敢問喎。原來隻眼， 我可能以為香口膠嚟啊。 咁啊真係幾慘喎。 慘喎。 咁啊唔緊要啦，有冇聽都好啦。咁咧劉墉一向俾人個感覺都係 blue blood。 我唔明點會有人覺得我 blue blood 係你先覺得 blue blood 你博嘅啫，我冇講過任何嘢，我只係覺得份人係比較端莊，比較講正經嘅話題多啲，中意聽華格納係咪？亦都有少少比較離地， 我唔明會咁講，我反對離地， 你反對離地， 我反對離地， 巴黎膠。 系我呢个我接受，即系我反对离地呢个说法，但系巴黎加我接受。 O K O K， 巴黎加我接受。 咁我今日想轻松啲， 轻松啲 了解你系咪？嗱，琴日你又话讲饮讲食啊， 系。 咁我哋由最简单嘅讲饮讲食，你平时有几可即系有咩推介？嗱，呢度有湾仔同 我讲个名先啦。点解叫刘墉？其实我唔知。 点解叫刘墉？我俾你抢麦嗬。 哇，咁讲埋啲咁旧嘅嘢嘅，其实好无稽嘅咋，基本上系啊，星舌医生咁样。话我成日讲嘢咯，讲到好似嗡声咁样，所以叫刘墉嘅啫。 系咩？唔系即系你嗰啲？ 我个嗡字有个口字。 系啊，因为我开头以为叫刘噏噶。 系啊，咁呢个就 呢個咧就即係略為係即係喺廣東話 嗰、那個，好似 嗰個造詣上嗰就比較弱少少。 好彩唔係姓費， 唔係即係有錢嗰啲咪乜翁乜翁啊？ 嗰啲老嗰啲阿伯嗰啲會咁講，無意都係咁講。點解你有個翁字？你好老咩咁樣噶嘛？係 咯 係 咯， 咁所以唔係咯，所以我唔係嗰個翁，即係話唔係豬翁嗰個翁咯。 阿伯都唔係阿伯都唔係好老嘅， 係啊， 係咯，你咪阿伯咯， 有須嘅咪阿伯咯。 咁即係咁啫，冇乜特別嘅其實，係啊。 如果問到一啲以前嘅嘢，咁、我想即係就返條 timeline 咁。 好啊好啊。 嗰排你做主席即係其實辛唔辛苦，即係老實講啊，人民力量咁耐冇乜點樣深入同你傾過偈 嘅。做主席我覺得做主席辛苦嘅，做主席辛苦嘅，因為其實你又要處理好多會內嘅事務啦。咁、當然我係啱啱從政嘅啫嘛，其實我其實係嗰陣時係、即係其實而家都係啱啱從政啦，但係嗰陣時係更加早啦。咁變咗你好多嘢要學習啦，即係你唔知道其實點樣應對啊，甚至同傳媒打關係啊，即係等等啦。咁最重要呢就係其實老實講都可以咁講，可以呢度同大家講，我唔知有冇講過呢，即係其實嗰陣時我做主席呢嗰、那個角色呢最辛苦啦，嗰樣嘢呢就係呢個係真嘅，你唔可以用九分，而係呢平衡各個人士嘅 問題， 你都好坦白， 唔係 都好坦白，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 黨內無派嘅千奇百怪，老實講句，咁你八甲黨都唔少啦，係嘛？ 但冇人平衡啊嘛。即係我喺度聽啦，即係大去到大黨嘅地步咧，就係、是、咧就冇噶啦，當見唔到噶啦，係咁噶啦， 睇唔到睇唔到， 睇唔到啊！我睇唔 到，睇唔到，係 啦， 你哋自己搞， 唔分家，冇人退黨咪算咯，擺明係唔啱嘅。 即 係 譬如我哋唔會舉手，主席佢衰衰衰，邊個衰衰衰唔會噶嘛？但係佢哋 主席嘅食肆，但係人力即係啱成立嗰陣時，係真係我講過啦，我好似我喺節目講過嘅啫，我係人民力量善醫啊嘛，知咩善醫啊？ 知 即係真情。我善意，即系李思琪， 李思琪 系啦，即系负责听咗啲秘密唔话俾人听嗰个，净系话俾个，净系话俾镜电视机旁边嘅观众听，但系唔话俾嘅系啦， 一个树窿， 系啦，咁其实呢部分系最困难嘅，因为即系好多人又会打嚟，即系要讲啦，咁你又要去排解啦，咁又要平衡下，即系即系老实讲，即系亦都有部分系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啦。咁唔系为咗要呃边个，而系希望即系嗰个关系缓和啲啦。咁所谓缓和啊，即系唔系话大家好唔啱，而系咧，因为始终咧喺实际上我亦都喺好多个场合讲过好多次咧，就系、是、香港嘅呢种政治圈子咧，其实因为绝大部分系義工嘅性質咧，即係大家都為咗一個理念咁樣行出嚟啦。咁、變咗咧，好容易會我哋叫做 self righteous， 即係英文，即係叫做一定係自己啱嘅。因為我都已經唔係為錢，我唔係打工啦。我已經係日頭翻工，我俾老闆已經搞到好辛苦。我而家出嚟為個社會啊，為 公 義 啊。 咁我一定啱嘅，我點會仲會錯啫？我都唔為錢啦。咁呢種係佢嘅背後嘅原因，佢當然自己唔 因為你話你嗰時做緊兩份半工啊嘛， 係 份半工係人民力量， 份半工係人民力量，係份半工係人民力量。咁好啦，因為呢一種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由而再加上我哋係即係激進派咯，咁就更加係啦，即係或者進步派更加 self righteous， 即係更加覺得自己係有譬如被打壓啊，或者更加係啱啦，即係見到世界除咗社會好不公義咧，民主派都好不公義，即係等等咁樣。咁變咗咧，每一個人咧嗰個 opinion 都好 strong。而且好堅持己見，亦都唔打算改變自己嗰個諗法。咁所以呢就好容易出現衝突啦。衝突也即係唔係話個即係直情覺得你係衰人，而係真係喺個理念上啊、睇法上啊，好容易衝突，因為個個覺得自己啱咯。 亦都會唔會係因為人民力量之旗呢，其實大部分即係基本上係冇咁容易妥協嘅人呢，基本上就會聚埋喺度，所以令到呢中間個激化或者鬥嗰個情況會比較強， 係我完全同意你呢個說法嘅，即係因為呢個本身我哋嘅組織嘅定位同埋成立嘅背景已經係造成即係最 opinionated， 即係最有自我意見嘅人咧，先至會加入人民力量嘅。咁所以啊， 唔係佢係一個 good promoter， 佢 所以所以 咪做到善醫咯， 係啊，所以就要做善醫啦。 做善醫有個問題就係咩咧？佢話俾你聽啲秘密，叫你唔好講俾人聽。其實有陣時佢係想你經過你爆口爆出去喎， 係善醫一個叻。 阿善演就梗係知道究竟咩時候要講咩出去咩時候唔講。咁所以咁講，我覺得最辛苦係呢部分。 嗯， 但係我又覺得咁好得意嘅喎。其實咧，我覺得我真係嗰兩年啦，嚇兩年多少少啦。如果叫做做得最成功嗰部分咧，其實呢部分我覺得我自己做得幾成功嘅，喺平衡唔同。嘅即 係 核心成員啦嘅意見啊睇法啊嚟講咧我覺得算係做得唔錯，雖然最終咧都係出現有即極多嘅分歧，甚至分裂，甚至乜都好啦。但係我夠膽咁講，雖然你歷史冇辦法回撥啦，我夠膽咁講，如果唔係我呢一種性格嘅人去做咗呢一個位置嘅話咧，人力量咧，嗰、那個我唔肯定話鏟咗，但係嗰個分歧會更加早， 你又挑撥， 係會爆發。 唔係我其實我都知知地，即係真係啊！如果冇佢， 你 而家 知知地啦，唔需要標榜呢一樣嘢嘅， 係啦。咁、即係我覺得係咁。如果有一樣嘢，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如果我覺得我自己喺人力叫做得比較好嘅咧，呢樣嘢我覺得係即係其他嘢講真，即係譬如我自己選舉贏唔到啦，最後即係都出現咗好多問題啦。咁當然即係或者可能喺個嘅會嗰個行政上高未遵完善啦，咁樣，但呢啲嘢我覺得可以改進，或者大家可以批評。但係我覺得喺維持嗰個平衡，甚至即係嗰個組織嗰種唔好叫和諧啦，或者即係幾種，起碼唔會有好明顯嘅分歧上高，而且能夠走到落呢一步咧，我覺得我自己喺呢方面出咗力嘅。嗱、我 唔係，我想問咗一樣，頭先啱啱講啊，佢咪落選咗立法會？ 係啊係係。 喂，其實我真係，哎呀，小我真係覺得佢係好唔抵嘅呢個，即係佢嘅質素係好好。即系你听佢讲嗰啲好劲， 你咁样俾兄姐听到，你就即系你自己小心啲啦。 唔系咁，我有权去。 嗰 时 佢啄佢啄嗰个系刘建仪啫，佢最主要啄刘建仪啫。 佢唔系啄 林 美党嘛？ 林美同刘建仪啲票近。 嗯哼， 吓 唔系即系我熟悉嘅佢，其实佢个深度嘅都 唔系啊。佢对喺一般公众嘅形象都 系 好有深度啊。 不过算啦，历史会有如果噶啦。 同埋嗰个滚。滾咩 滾滾 到文條咧，係永遠都入榜噶嘛？ 唔係永遠，即係大絕大部分都係 跌咗兩個禮拜到啦，係咪啊？ 嗯， 跌咗兩次出嚟啫嘛，好似 跌咗兩三次，其實一個月內都係跌咗兩三次。 你嗰下其實我嗰晚喺機場見到你咧，你哇你個樣好黑啊，我都唔敢埋你。 我已經算唔黑噶咯嗰日，其實我嗰日即係輸咗啦，已經 你想話輸少少嗰啲 啊？啊唔係 Raymond 應該你都喺度㗎，其實 當然啦， 大家已經覺得我好鎮靜噶咯喎，其實 係啊， 即係覺得唔係好抵咯，係咪 咁呢個冇得講啦， 有人 輸咗一定唔抵㗎啦，有好多人都更加唔抵。 更加唔抵啦，系嘛？ 冇咁，我冇得咁讲嘅。即系我觉得，系嘅。即系当年头先嘅讲法，即系喺滚动云条嚟讲， 以为你实入， 多数大家都以为入嘅。我亦都可以好坦白咁样讲，我哋以为会赢。 系咯，我都以为你会赢。 地方个其实绝大部分人都以为我哋会赢。 其实未点票嘅时候见到你 系 好， 去到你知唔知一条自由党嘅僆仔成日打俾我，同我度八嘅度，哇！你唔系人民力量好多人喺港岛啊！我而家帮刘建仪做嘢，哇！唔得，好攰啊！但我哋有冇义工？你有冇义工几多？我俾咗$40个钟啊！你搵啲嚟洗下我，你黐线噶啦，唔使钱。 唔系嗱，又咁讲，即系你差少少啦。即系刘建仪系义工，佢哋都唔少。咁我知道，当然有啲系俾钱啦。其实系 绝大部分， 但系刘建仪真系好勤力。刘建仪真系好勤力， 人哋话刘建仪勤力喎， 喺嗰段时间 好。喂，咁当然系啦，我唔知啦，其他时间嗱嗱，不过有咁讲。 同埋真係好好人喎、啊，劉建宇。 你要咁講，佢之前係功能組別議員。 嗯， 功能組別議員嗰種勤力又唔係唔一定係我哋見到嘅。嗯，佢係航運交通界噶嘛。 航運行業係 啊 係 啊。 而家 咁所以跟住佢嗰次選，而嗰陣時佢第一次出去選直選啦。咁嗰陣時俾你見到佢勤力，咁我都覺得 appreciate 嘅。即係老實講，即係佢講真年紀唔細。亦都其實都叫做上流社會啦， 律師嚟啦， 亦都係一個好 establish 嘅政治人物啦，因為佢係最長嘅，即係除。喺上一屆嘅立法會咧，言之最長就係佢嘅，所以佢做咗內會主席嘅。咁、所以即係佢都算係一個好叫做社會有地位嘅人物啦。但係喺直選嗰陣時候咧，佢老實講真係好落力。我覺得我哋成個港島區咁多張名單啦，出以候選人嚟講咧，我覺得佢係最勤力嗰、那個。 嗯哼， 絕對係。我喺度度都見到佢。我真係做到幾多 力。你都勤力囉。 咁我唔係我承認呢一點我唔算勤力。即係比起萬必比 Erica, 我覺得我係唔夠勤力。 唔係不過好老實嘅選舉同你實際呢兩樣嘢嚟嘅。即係等於有時候選舉亦都係個戰術嘅運用啦。你其實選舉亦都係一個宣傳嘅攻勢啊缺一不可嘅。即係你好多嘢你都 有。佢有個素質做立法會員囉我就覺得。 咁我都話啦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即係都可以有機會係可以做 做立法局议员，但系有阵时唔系净系纯粹真系噶啦。我留咗我好老实， 我知知 唔系纯粹冇 quality， 有阵时候选举讲 运啦，有时 即系有阵时你谂下陈水扁都可以一粒子弹改变晒成个选举啦，系、嘛？咁、你话咯，系咪当其时同佢竞争对手冇资格做？唔系嘅。有時選舉就係一個好 instant 嘅一個突然間個反應出嚟。 係㗎，係㗎。我即係如果你講到呢一點咧，即係我都上片講，我其實我好多場合都講過，我即係我覺得我哋真係有權贏嘅。我同佢當日，即係我唔係覺得我哋係完全其實從來係冇機會嗰種嚟嘅。我覺得我哋係有權贏，甚至大家都覺得會贏嘅。只不過係真係喺最後尾個關頭，我覺得。其实我讲过，我甚至喺好似自己台都讲过，我甚至我有自己嘅朋友喺选举当日， 边个女你？ 打嚟，喂，你都赢噶啦，我投第二个咯，不如，即系咧，因为可能系去到个 po 最后尾个星期咧，我都 keep 住入，其实 系啊系啊， 其实好高添噶，我去到最尾个礼拜个 po 系去到最高嘅，曾经试过仲高过叶柳添，咁所以嗰个制造咗一。个 假象系嘛？ 假象令到咧，啲人觉得，你都够票啦，不如我投第二个啦。咁呢个第一，我觉得第二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系最主要，即系最终俾人弃咗佢。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即系我个结论就系、其实港岛区嘅选民有考虑过投我哋嗰张名单噶啦，有足够嘅票数，应该讲有足够嘅选民嘅票数嘅人咧，考虑过将佢自己嘅。票投落去人民力量呢只名单， 但系因为嗰时有人标榜我哋永远都唔告急啊嘛，你觉得呢一样嘢会唔会毁咗你嘅选战咧？ 如果有一点我会讲我后悔话呢一点系， 真系啊， 系不过阿刘英话仲有一个情况嗱，我即系叫做选举，我系初哥，乜都唔识嘅，我就谂嗱，因为如果你讲话喂，因为你唔告急。啊，或者你嗰、那个铺基本上 有一个人话永远都唔会告急， 唔系好高咁讲啦。咁如果你话啲人系唔投你嘅话，其实佢会转投边个咧？ 哦，好多咪其他民主派咧，譬如包括陈淑庄啊，譬如包括何秀兰啊。嗰阵时，因为嗱，其实我嗰啲朋友都走嚟问我，喂，你都赢啦，不如我是但投一个啦，陈淑庄咧，陈淑庄或者何秀兰啦咁样。因为其实嗰阵时肯定入到嘅泛民嘅候选人咧，其实即系陈家洛就好稳阵啦，即系公民党陈家洛好稳阵啦。咁其实善仲佳讲真，民主党喺香港点 都 有 一 票，点 都 有 一席嘅。 咁所以呢两个其实大家都好稳健嘅。咁而第三第四咧就系我同埋何秀兰。其实好真系上上下呢、這个我唔系话我可以同佢比，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喺个 po 上高咧， 唔系 佢定系同你比。 呢样嘢我好老實。 但系咁咧就最后咁而陈淑庄就比较唔系太入到嘅。咁但係呢就係、如果譬如喺去到最後尾呢如果泛民嘅選民喺選擇裏面呢就係、會喺呢幾張名單裏面呢去選擇。咁我正想就係 follow up 就係、呢、這個頭先我講嘅就係、我覺得當初即係有人走咗票啦，你可以咁講啦，係我覺得其中一個主因嚟嘅。但係當然第二個原因呢就係、其實我覺得無論我個知名度啦或者市民對我覺得我個人嘅信心啦，再加上港島區即係人民力量始終嗰個形象上高咧，喺呢幾樣嘢加埋，去到最後尾，好啦，真係要再考慮要投俾邊個嗰陣時候，屌羅江河邊 Q 過啫，我都係投翻個穩陣啲噶啦，我投翻何秀蘭啦，我投翻公民黨啦，陳淑莊係原任議員喎，知名度好高喎，咁啊，即係咧，亦都係因為譬如我本身知名度好，乜都好，對於個黨嘅信心好，甚至對於我嘅人信心好嘅不足。令到最終咧，你個票數唔穩陣。 你差幾多嘅最後？ 咁最後都差好多嘅，最後差八千票嘅。 萬票 嘅 係啊， 冇就八千幾票啦，低過黃國興。咁係多嘅。咁 which 係如果講譬如滾動民調嚟講啦，係冇試過咁低嘅。即係我一路都係講緊喺7%至9% 中間嘅，但係最終我6%嘅票都唔夠。即係咁呢個就係嗰、那個我都幾大幾詬異嘅。 你係緊頸幾多？ 我唔係緊頸，因為陳淑莊嘅票多爭佢 多 爭啲，佢爭4000多票。 因为同新西的情况不同，新西就是个滚动民调同个现实票数是即个 ranking 是 差不多， 不是现实仲高一点的。 不是会不会其实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可能网民呢就很紧张，很希望帮你打气，所以有阵时候做令到个民调方面呢令有即是错了。 我明白大家这个看法的。你知道我个人比较科学的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真的你看回整个港岛区那个民调呢、港岛区那个民调呢其实最终出来的票数呢几张名单都是很接近的跟一路的民调、包括善仲佳，包括陈家洛，包括罗秀兰。而 葉劉淑儀同埋黃國興呢，其實喺最後尾嗰幾日呢慢慢都拉近咗，而同佢最憎嘅得票係差唔多嘅。民建聯嗰個唔能夠作準，一路出嚟就曾玉成好高，但係最終佢哋同曾樹根分配分得好平均啊嘛，就係、是、咁。唯一一個而就算係劉建儀啦、盧永樂啦，甚至吳文遠，其他嘅人咧，其實同嗰個鋪咧係都係好接近嘅、嗯。唯一同個鋪差距超過三個，接近三個 percent， 甚至超過三個 percent 咧，就係我。嗱、呢個第一。咁你話，切，咁呢個係你嘅問題啫。嗱，我再睇呢個縱向啦、或者橫向啦，縱向咁睇，我唔睇呢個選區，我睇整個全港嘅人民力量嘅候選人或者候選名單嘅鋪同埋嘅得票、其實全部都係好接近嘅。唯一唔同咧就係港島區啦，即係又係我啦。咁、所以即係所以我就我明白咗個車，你鋪唔準啫，你以為自己都啫，其實會講得唔係，我覺得唔能夠咁睇，因為如果呢一個理由係 apply 到嘅話咧，咁理論上你喺港島區其他嘅候選人都有呢個問題㗎， 唔係，即係唯獨你 人民力量 across 全香港嘅候選人都有呢個問題 咯。 所以我係 single out 咗，我係特別唔同嘅，同 咁 K 型。 唔係，所以其實我嗰時有個解讀就係話，會唔會港島區嘅選民係 more sensitive 嘅？你話新西、新東、九東、九西，其實有啲係地區票數。 其實我翻去嚟，我完全同意呢個講法。咩叫 more sensitive？ 即係好容易去策略性投票。 係， 而其實你再諗翻起，你再諗翻起，你發覺咧係我哋自己蠢嘅啫，其實。就係、是、港島區從來都係最 sensitive 嘅，大家記唔記得何秀蘭點樣輸？一日之間話李柱銘告急 嘛，係咯， 啲人策略性就可以投曬落去民主黨嗰度， 係， 所以其實你如果而家諗翻起 hindsight， 其實我選完之後兩日之後我就諗翻，原來 告急， 我唔記得咗原來港島區嗰啲有最 Q 中意配票嘅， 係 最中意走嘅，其他區係唔會走嘅。港島區嗰啲有最中意走嘅， 因為 有經驗有歷史嘅事實話俾你聽，嗰啲有一日就走咗去噶啦。 因為其他區嗰啲係地區票嚟嘅， 係 ，that's why 我覺得點解我覺得最主要我個敗因，即係喺大家都覺得我會贏，即係全面機會贏嘅原因敗因咧，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但係呢、這個點解會出現呢、這個？即係講真，有啲人咁你又唔見有人話超，你又唔見冼仲佳走票，你又唔見葉劉淑儀走票。咁當然呢、這個就翻返去第二點，就係因為你唔係一個 established 嘅 politician。 Exactly， 我係一個知名度唔夠嘅人，或者我俾唔到信心人，等等，或者人民力量始終有人懷疑咁。咁呢個都係一個關鍵嘅原因嚟嘅。如果我係鬱敏，如果我係大舊，就唔會走一票啦，因為我係一個 established 嘅 politician 嘛。咁我做唔到嗰一點，咁所以你如果真係翻返去諗。嘅話咧，咁你都可以話個責任喺我身上嘅，因為你唔能夠做到嗰度，人哋就係走咗去咯 ，anytime 就可以走咗咯。 咁點解你唔告急嘅？ 咩啊？因為有個人唔想告急咯。嗱呢、這個咁講，嗱又 to fair， 呢點係呢點係，但係又 咁 講。咁 係邊個啊？ 其實又咁講，我哋自己以為贏啊嘛。你又咁即係我 to be fair 係有人話我哋全線唔告急嘅，我哋唔做呢啲嘢嘅咁，咁你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權。 你覺得佢係咪真心覺得全部贏到啊？ 嗰个人嗱，我谂话俾你听，即系嗰位仁兄咧喺网台咧，我知道后期啦吓，即系已经分裂咗之后咧，佢就话：，我知道嗰阵时佢知道输啦， 咁即叫食屎啦， 你喺嗰阵时喺嗰啲辩论咧，老萧唔得啦，咁啊嗰阵时知道输噶啦。嗱，老实讲，即系我呢度既然都访问，大家要讲 真心 啲嘢啦，系咪先？即系咧，我觉得咧，做人咧就系唔能够咁唔公道嘅讲说话。我话俾你听啊，即系佢而家输咗，咁佢梗系话咧，我就好知你哋输噶啦，咁样即系好似自己好威威，好有远见咁。梗系唔叫系啦，我话俾你听，喺选之前，礼拜日之前嗰个礼拜六嗰晚。即系本会啦，某个最好重量级，当时好重量级嘅人马啦，打俾我， 肥仔你赢啊！ 肥仔主席，肥仔主席，我哋五区都会赢啦。你谂定篇文点样讲啊？听日，因为我系主席啊嘛，嗰时 系。 咁如果赢晒五区，哇！如果人民力量嘢真系赢晒五区，即系简直系，梗系即系哇！即系意气风发到极啦。佢话你谂定听日同记者讲乜嘢啊？我哋五區贏曬，所以嗱，即係我想講，我唔係想批評我就係覺得，即係做人咧係一定要誠實嘅。我覺得真係，當日你係覺得係會贏嘅，輸咗咪輸咗咯，咪即係睇錯咗有乜咁奇啫？我哋都自己覺得贏㗎，但係就不能夠輸咗之後，跟住又因為某啲原因啦、大家唔啱馬啦，跟住又翻轉頭， 咦、个姑娘嘅书咧、啊，咩事？咁咧就系、是、我觉得嗱，咁我觉得我都唔好理，即系呢啲嘢讲咗输咗啦，都已经过咗气啦，有乜所谓？ 啱啱啱。 但系咧，你唔 true to yourself， 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咧系好唔，即系呢啲我就唔系几睇得入眼嘅。咁但系不过都即系讲真冇所谓啦。 不过嗱，好老实噶，你都知道噶啦，本身我唔系人力 fans 嘅，但系你如果问我，我宁愿你做好过何秀兰嘅真系。我 personal 无论系党同人都好啦， 我冇 no comment 啦。 嗱呢个系我个人意见啦， 呢个 no comment。 你认住我何秀兰我阿伯啊喂， 即系呢个我真系 no comment 啦。 系咯， 咁讲咧，即系系咪时间差唔多定系？ 唔系，一定俾你讲，一定俾你讲。 即系我觉得咁，即系输咗啦，咁即系都。无话可说啦，即系一定要尊重选民嘅决定啦。但我觉得佢回应翻当头先所讲啦，我真系即系都几觉得咧，我自己几适合做完呢份工作。 系啊， 因为我觉得我譬如我对政治有兴趣啦，我对政策有兴趣啦，我觉得我对呢啲 你唔只有兴趣啊， 佢对数 你 系 有 sensitive 嘅。我话我自己好叻咁样，唔会。 我话你好叻。好有研究喎、啊，你真係、 我對政治又好有興趣。我又對於即係甚至我譬如尤其是呢一年半載啦，喺真普聯嗰個開會啊，或者參與啦，即係政改問題啦。我覺得即係對於譬如政治嘅操作啊，進退啊， 世界各地嘅普選啊，啲好熟， 我都覺得自己適合嘅其實。咁所以即係你問我，如果呢一份工，我覺得自己適唔適合咧，我覺得適合嘅。 嗯。 但係又咁講喎，呢份工咧個建工過程唔係 咁順利， 同埋你建唔係唔同啊嘛，即係你唔係有班人去見你啊，你真係好適合喎，然後請唔係咁嘅，佢係牽涉到正如頭先 Andy 所講，就係話有好多原因嘅，天時地利啦，人緣啦，離地啦，我嚇又或者唔靚仔啦，即係等等唔夠勤力啦，冇知名度啦，冇觀眾 緣啦，親和力 啊，冇親和力啊，即係等等呢啲嘢咧，都係牽涉到即係你能夠參與呢個遊戲或者呢個圈子嘅關鍵因素嚟。即係講真，呢個世界即係最出名勝選最多嘅政治人物，佢係咪一個全世界最叻嘅人咧？ No. 一定唔係。佢係咪一個全世界最適合做政治嘅人咧？通常都唔係。但係佢就係有嗰種唔同嘅元素。結合埋，再加上當然運氣、天時地利人和， 好 而變成你係。 喂，我想問埋一個問題，喂，南風你唔選係咪就係因為你冇親和力啊？啲傳聞係咁講， 呢啲太多呢啲無謂嘅傳聞啦。 唔答你呢個問題， 即係南風唔選，南風唔選咧，就其實咁嘅，其中就係當然鄭宇錫教授啦，亦都有即係背後有同我哋討論過啦。咁、都曾經即係希望我哋 冇去 促選啦。咁第二就係我哋覺得喺即係啱啱上個即係上個月，其實而家仲做選緊啦。覺得並對於即係對於我哋而家人民力量追求緊嗰個譬如政治議題好或者社會議題好咧，都冇乜太大嘅幫助啦。咁所以我就最後我哋嘅決定咧就唔選嘅。咁我哋 唔係因為 其實都願意，我哋都說願意顧全大局噶。其實 好 多謝你咁誠實啊！我哋休息一陣先。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嚟到第二节啦。咁头先有人一开始啊，啄住我啦，系咪啊？抢个麦啦。原本我谂住讲啲 soft 啲嘅，你又咁样样。唔系唔紧要，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啲嘢有一个由浅入深，大家送 唔系我真系 都唔系嘅。你由你讲真句啊，嗱，阿刘墉咁啊，基本上你又喺香港岛度出选 成 成系嘛？咁、你既然讲到呢个话题，我梗要切入嚟噶嘛？喂，你了解香港岛呢样嘢有几多先？系、嘛？嗱，最简单啦，个个都话你中产又离地， 你介绍啲又平又靓又 平靓正嘢嚟食下先。喂，民以食为天啊！喂， 打边炉多噶嘛？ 又唔系 又打边炉 嗱。 其实香港都仲有好啲嘢食嘅，咁但係老实讲我觉得香港而家呢平靓正嘅嘢呢就越嚟越少啦，真係。咁、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租金乜都好啦。咁譬如而家我会突然间即係諗起我会成日会自己去食嘅呢，就係湾仔春园街。有间呢 金凤啊。 唔係食金凤对面嗰间食我饭，唔係嗰间我饭咖喱一啲都冇食。 係我都觉得冇食。 一啲都冇食嗰间咖喱。Yes, 完全搵笨五十几蚊一碟嘅 话。你要食。你要食咖喱我介绍个老友俾你啊，周围请你食咖喱。 有间即係金凤对面嘅嗰间食我饭，我唔记得叫咩名 字。即咖喱隔篱咯。 是应该隔两个铺咁啦。总之就咁 stand alone 嘅，佢系间即系食鹅啲叫鹅啲。我觉得 系乜嘢鹅啊？烧鹅、卤水鹅。 唔系卤水鹅，卤水鹅，潮州铺嚟嘅，食鹅饭嘅。好高食嘅，即系好有水准嘅。但系咧，佢系咪好平？又唔系。因为咧，点解咧？譬如食一个三十八蚊嘅一个鹅饭。 O K， 咁都唔系贵啊。 咁如果你相平啊，四十几咁样噶啦。 咁港岛真系 O K。 系啊，系我明。咁即系呢个系我会即系突然间都会得。想去食㗎喎其實。好啦咁你話其他好食嘅地方如果講中菜啦。咁中菜其實貴嘅貴嘅地方。 緊張 大班 樓。 大班樓。大班樓。大班樓係好食 九月方㗎嘛。 佢可以有少少即係你去大班食私房菜嗰種食幾道菜嗰種感覺。但係食中菜呢即係你係食粵菜咁樣你又唔係一種食粵菜嘅感覺嘅。譬如食粵菜我覺得其實喺啲皇悦酒店係灣仔。 我知邊 間嘅底地底呢嗰間叫國福樓呢係相當之好食嘅。真係相當 好食。下工啊下工都 OK 啊。 我就覺得下工點心麻麻地佢其實啲。 下工好平啊。 唐國呢 我就唔覺得下工好平。 唐國喺度。 下工點樣好平。 二千幾蚊一圍 冇玩。 冇可能啊。 真係啊。 嗱你整返圍過嚟啊。 你大鑊啦民主黨攞二千幾蚊啊。 你大鑊。 人唔係啊。 人 唔 係人唔係啦。 因為我哋冇飲湯啊。 係尖沙咀 再之後再係。唐國好食㗎其實。 唐國好食㗎但係都二星餐廳嚟。 邊度啊你 唐國。 Langham即係尖沙咀朗 好難book位嘅 係咪 係朗廷酒店啦 唐國好食㗎 咁 坐到好食 即係呢一啲嘅中菜我覺得好食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講即係我覺得最香港最好食嘅中菜 就係你阿媽煮嗰啲 咪呢個撇開啦即係就係 呢個派膠你白膠 九龍母親節就九龍嘅福臨門係好好食咁當然佢 咪金巴黎 金巴黎嘅天文台 即係 你咪即係我學校嗰度 係啦係即係學校對面啫嘛咁好食過香港嘅福臨門因為第一香港福臨門我冇乜資格成日去食啦係咪先即係大樓嗰度 大樓 係啦咁第一就佢會白鴿眼嘅我覺得香港福臨門咁第三我覺得要比起精緻嚟講呢九龍福臨門係做得好食啲嘅咁但你可以咁講呢即係夜晚食餐飯即係如果九龍福臨門呢即係我梗係唔係講食刺食鮑魚嗰啲啦嗰啲就唔使講但算普通食餐便飯呢你都要四五百蚊一個人嘅咁當然 呢個係大便飯定小便飯 中便啦中便啦 普通便飯咁你絕對係真係高消費但係如果你講質素嚟講呢我覺得係佢唔佢抵囉即係一直囉因為你就算而家嗰啲普通嗰啲酒樓啊餐廳即係酒樓啦粵菜酒樓喂隨時隨地都食二三百蚊一個人嘅夜晚如果手套好 好嘅係好普通啦 咁係咪就係囉咁但係而家如果你福臨門呢其實你食五六百蚊係得九福但係呢嗰啲嘢真係精緻即係呢樣嘢呢個就係粵菜啦如果譬如食即係所謂上海菜或者即係杭州菜咁樣啦咁老實講天香樓真係好食嘅，即係我必須要承認，即 係邊度邊度 唔 係 真 係邊度， 我唔係真係菜籃口水味都係喺附近 嘅，係 啊，喺學校隔離。 我是邊度？ 我是邊度？我是邊度？ 三個廁所嗰度， 好貴， 好貴啊！ 好貴， 唔係如果嗱， 唔係你諗住食晏去，你諗住三百零蚊個人，唔係你睇下你食乜嘢啦。 唔好食 嗱，老實，如果你話講上海菜咧，我就覺得反而係去翻嗰啲。苏浙啊！ 你嗰次嗰间系咩 啊？ 我明 宁波， 你 宁波 就咁叫咧，嗰啲都唔差嘅。但如果你真系食精致嘢，食黄鱼啊， 又贵又唔好食。 食黄鱼啊，食蟹粉刺啊，食嗰啲嘢咧，天香楼系真系。 天香楼嘅腰花系好好食嘅，你食过未啊？ 但系即系个价钱就好夸张啦。系啦，即系总之三四个人就上千蚊一位系。 唔系因为 我就系觉得贵。 上海菜本身系好贵嘅， 可以 食 花心机啊嘛， 系啊。 喂啦，如果你话你识食啊，你讲样嘢话俾我听，系 indicate 到你自己好识食嘅，任何地方， 我首先我冇话我自己好识食， 系指 我中意 食， 我中意食，我中意食，我中意食嘢。即系譬如如果我去旅行咁啦，尤其是以前咧未从政啦，即系而家从咗政即系冇乜时间啦吓。 唔系你成日去巴黎噶？ 冇成日去巴黎，呢个系错误信息。 咩啊？你成日 weekend 咁去巴黎噶？ 冇件咁嘅事。好啦，但我以前咧就会咧，即系如果去一个旅行咧，我都会好着重去个旅行嗰啲餐厅啊，即系因为我觉得你一个旅行里边嗰个食嗰餐饭啊，系会好 memorable 嘅。其实 memorable 过你去一个唔知乜嘢嘅景点啊。嗰啲咁樣嘅嘢㗎。 但係你自己一個人去啫係嘛。 我都唔少時間，尤其是即係十年八年前呢，即係總之未入呢個圈啦吓，呢啲咁嘅。 未識 應該 識嘅。 係呀，呢個未識呢個唔識嘅人啦。就都幾常會一個人去旅行嘅。我因為我冇乜所謂㗎。我鍾意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因為我費事就人㗎嘛。又費事人哋就我㗎嘛。好多時候就算我唔係一個人去旅行係點樣呢，就係譬如同唔同嘅朋友。我試過一次呢，就係都係四年前啦，其實。就係我就同另外一個朋友就喺香港飛去巴黎， 嗯， 有一個朋友喺 LA 飛去，有一個朋友喺倫敦飛去， 嗯， 有一個朋友喺芝加哥飛去，就一齊飛去巴黎，一齊咧就約埋一齊咧就睇法國公開賽啦，呢，這個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咁但係其實咧嗰，那個唔算係一個一齊嘅旅行嚟嘅，因為咧譬如日頭行街咁， 佢哋係咩？你啲中學同學？ 中學同學好，有啲出咗嚟做嘢嘅同事都有咁樣。 M Club 咁 譬如平日佢周圍喺巴黎度啊行啊，都係自己一個人或者兩個人咁樣周圍行嘅啫。大家分開，你中意做咩就自己做咩，完全唔理大家嘅。只不過係夜晚一齊去食餐飯咁樣，大家就會七點半就去某某餐廳嗰度咧就出席啦。 即係唔住埋一間酒店㗎？ 唔住埋一間酒店嘅。 哦、oh, ，OK。 而家你中意 book 邊間，你就住 book 邊間咯。你唔中意，你有啲人中意住靚酒店㗎嘛？我呢啲酒店就好 cheap 得㗎啦，我係完全 cheap 嘅，即係我啲錢最好就食咗佢。即係酒店咧就瞓到得㗎，嗰間酒店瞓到得㗎。即係我又未 cheap 到真係好難嗰啲。 即係你係咪 backpacker 咧？ 我 佢唔得 嘅， 佢唔得嘅。 但係咧，我酒店有啲人要住啲酒店好靚㗎嘛。咁我唔係嘅，完全唔需要嘅。 有牌子， 只要張凳係啦，係啦，只要張凳張牀係比較正常舒服到瞓到嘅，咁啊得㗎啦。其實係咁就係咁啦。我哋就係咁去咯。咁你會唔會話咁樣叫做譬如七八個人一齊去旅行咧？我又唔同意嘅，因為其實大部分嘅時間咧，我哋都係分開行動嘅，只不過咧係約埋喺同一個時間一齊，可能係同一日有一日有個禮拜日一齊去睇波睇網球，或者咧係夜晚咧就約咗。我個歌劇唔係會陪我去睇嘅，係 啊， 係我自己走去睇嘅啫，即係真係一個人啊！嗰個就係、 是、哇，咁呢啲咪中產咯？ 冇關係，我反對呢個説法。咁你喺香港睇一場 中產 再世紅梅記，俾1800蚊一張飛，咁樣叫唔叫中產先？ 中產。 喂，我喺巴黎睇場睇個歌劇，如果你好彩排隊10几20蚊 Euro 就買咗張飛。 哇！你香港嗰次同我講1380蚊喎，嗰套咩？ 啱啱嗰套藝術 嘅 王 一 嘉，咁係因為真係好特別，香港冇做過啫。咁所以翻返嗰個話題咧，就係所以我去旅行啊，即係嗰陣時都好多時候自己一個人去，但係又唔介意夾埋其他朋友，譬如有一兩日 overlap 咁，即係食下飯啦，開開心。咁我覺得其實咁樣嘅旅行模式咧，我自己特別 enjoy 嘅。 OK， 嗱咁啊，食色性也啦，講完食就梗係要講下女人啦。 你係講呢一樣嘢啱，即係我覺得， 因為點解咧？我哋開頭點題嗰陣時係有講過呢樣嘢噶嘛，係咪先？咁嗱，你又成日話去法國巴黎嘅浪漫之都。有冇啲咩好嘅古仔嚟听啊？ 冇古仔嘅。 你问佢几耐冇拍拖好过啦。 系啊， 有冇拍拖同有冇女人系两样嘢嚟噶。 但系又咁讲啊，即系我巴黎所 enjoy 嘅嘢又唔系嗰啲嘅。 唔系咯，豪华咩？你嗰个系 咪 系啊？ 嗰种情怀啊嘛，你咪好 romantic 噶嘛。 不过又咁讲，我都同意嘅。其实即系 巴黎铁塔嗬，黄昏嗰时 候反转再反转嘅就系香港系识 黄昏，好多地方可以去嘅巴黎。我下次介绍啦，即系靓到冇啦。但系又咁。即又冇乜特別嘢，因為我去外國即係去旅行咧，我真係去我中意做咩咧？周圍行， 嗯， 即係去感受 呢個我都中意， 拖住個夾， 嗰度 local 人嘅生活同埋文化氣息啊。 就我唔特別追求去一個 landmark 嘅，呢第一。第二即係就係去食啦。咁所以你話頭先我講到嗰啲咩鹽 紅磨坊 啊，冇嘅，因為我都唔追求呢啲嘢。講真，又咁講，即係你除非你真係同一個好你中意嘅人。 嗯， 去呢啲地方先有 point 啫。讲真，你话去咩艳遇嗰啲嘢，超讲真，你艳遇，我成日觉得你去澳门，你去深圳，同去巴黎有乜分别啫？我觉得 有 去巴黎嗰个就唔系艳遇，即系如果你要去巴黎攞嗰个所谓浪漫感觉嘅，你系要同一个你真系中意嘅人 ，instead of 去攞一啲咁嘅艳遇，只要你上深圳一样嘅啫。 系啊， 即系嗰件事系一样嘅啫。其实 the satisfaction is the same， 咁就唔需要。 但以你嘅 routine， 你唔系应该中意影相嘅咩？ 欸，我又唔中意影相喎，点 解？奇怪 啦，呢样嘢就 我 中意 完全唔影相喎。 呢、啊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好深呢、這个问题，又唔系好深，即系其实咧， 喂，以你 好老土，我中意即系将嗰个 memory 记落自己个脑嗰种。 哇！呢啲讲呢啲， 要话我你系咁问啊嘛，你系咁问我就只可以咁样答。 佢永远都可能同啲女仔讲，要 我唔系，因为我试下我代入你度。如果我系即系其实我自己中意周围行嘅，但我就好少自己一个去旅行。个问题就系，如果我周围行嘅时候，我见到个画面好靓，我会第一时间想用个相机 capture 低佢。呢个动作系我唔即系当然嗰样嘢已经喺我 memory 里边啦，但系另外一样嘢就可以摆翻个 album 度，第日 induce 翻我呢个 memory 啊嘛。 我咧咁讲，我明白你嘅意思。 同埋你系即系同埋我相信你系一个对美咧系有要求嘅人嚟嘅。 Facebook 都知啦，都冇呢啲嘢。 系冇嘅，我冇嘅。即系，但系我明白你嘅意思嘅，但系我就真系冇喎。即系如果譬如我突然间去一个地方啦，突然间譬如巴黎咁啦，巴黎好多地方我都觉得我好中意嘅。你突然间哇，即系好。struck by 嗰个 beauty 咁样，咁我又冇一个突然间有个 urge 要影张相嘅。 系 嗱，我系点咧？嗱，呢个嘢真系好鬼老土嘅。你问呢啲问题真系，即系咧，我反而咧，我好多时候咧，譬如一路一个人咁真系行咧，喺去旅行咁样咧，我会戴住个耳机听音乐嘅。咩意思咧？就系咧，如果你遇到嗰个地，其实因为音乐系即系就变咗， 即系变咗你要立体嘅， 音乐系好容易唤起一个人嘅记忆嘅嘢嚟嘅， 同埋气味 系啦。咁咧，如果我一路行嘅时候，我觉得嗰度好靓，而啱啱我个耳机或者咩原因，我系听紧一啲音乐嘅话咧， 你下次听翻， 冇错就会咧 remind 翻嗰个。咁我即系你可以话好抽象啦，咁样系超抽象， 明完全明。 但系我就系、是、我系会系咁样做嘅， 唔系就 M Club 嗰啲咯， 阿刘 唔系先啲 Lover 咁 样， 唔系阿刘墉，你知唔知啊？最容易摆喺脑海入边嘅感觉系嗅觉。 系啊，所以食嘢咯，所以点解食嘢我觉得咁 系 啊？ 系 我 可能 嗅觉都系 女儿香 嘅， 乜嘢？ 但系呢个你唔系咁容易啦，即系所以我点解我同意噶？但系 generally 我同意，就只系点解我觉得食嘢系一个去即系去餐厅系一个去一个旅行系咁重要，即系因为嗰样嘢系容易即系令你浮翻起嗰个记忆嘅，所以我同意你嗰个想嗰个，但我就唔系从呢个方向去做咯，系啊，就系、是、咁， 即系咧， 好奇怪啊， 都未答我啊， 好离地啊，真系我觉得呢、這个好离地啊， 你未答我啊， 你 几耐冇拍过拖啊？ 喂，好耐咯， 咁几日叫耐啫？七年、10年、17年， 你啲朋友即唔过， 唔系佢可以唔答啦，佢唔答你打个炮， 真系唔知喎，十几年啦，话你睇下你。 激动得计捞落圈之后， 你有捞之后自己讲，你就系整坏啲， 又系民主党成日整烂啲咁嘅嘢，话你听。 喂，十七年佢讲， 十几年咧， 十几年。 我觉得即系个关键就系、是、 喂，其实你应该有好多，即系你从政啦，又 系点会啊？睇下碌嗰支唔会啦。 我嗰度碌好冇问题啊，好得啊。 唔系从政先至唔会搞呢样， 唔系搞啊，系有女朋友啊。 点解会有啊？ 即系有好多人欣赏你咯， 欣赏同会变成女朋友两件事， 欣赏同会想系两样嘢， 系咯。第二就系我觉得我同埋好怕烦， 因为如果系咁讲，我即刻从政啊，大佬。 系我好怕烦嘅，我好怕烦嘅，其实真 系 好怕烦。点解系我唔知道，有好多人怕烦，即系我直情听我 你 好似同 你 讲过，系啦，我最怕一即系有人一拎起电话， 你喺边啫？ 你喺边啊？哇！即系 sorry 咯，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嗰个好大机会系万必嚟、啊。 唔系呢个绝对唔会系，即系我只可以呢、這个我已经讲过啦，即系我只可以容忍有一个女人咁样做， 嗰就 嗰就系我妈，我已经觉得好唔耐烦，我已经觉得好唔耐烦，即系哇你住你喺边啊？即系骨条线咧，即系 想做和尚 啦，咁样我觉得唔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烦系暂时 overwhelm 咗嗰样嘢咯。 十几年啦、啊，你我担心你啊！ problem, 我都担心你啊！ 好嘢，好嘢，好嘢， 几好走，几好走 ，two three。 你记得我朋友咪话你问过你系咪？ 我呢个朋友 呢啲人简直不择手段。 呢个问过啦，唔系即系我觉得嗱，第一冇人睇嘅，其实呢啲嘢真系讲真，即系咁，但系即系唔系咯，即系我只系咁讲，系即系仲可以系有啲咩要答复咧？ 系 啊，点啊？你问完你的感情问题未啊？ 问完我流散水啦。 唔系啊，佢而家打到嘴角都流血。 我咪就系你咁嗱，大家你泼污水呢啲嘢，你讲 冇所谓噶。 我冇所谓，其实我都乜都可以讲嘅。不过都系翻 我想帮佢 精油噶。 咁咧就我反而，譬如打翻頭先嗰個，即係譬如去旅行嘅問題啦。我但我一樣嘢就係咧，我對於嗰啲譬如去一啲好 exotic 嘅，即係譬如有啲人，譬如我朋友好中意去一啲第三世界啊，譬如去有啲嗰啲 印度啊、 印度啊、 伊朗啊、 埃及啊。甚至非洲啊， 埃及都唔辛苦啦， 埃及都好辛苦，嗰啲住嗰啲酒店都好辛苦。 印度頂唔順啊！ 咁咧，我就冇嘅喎，我係印度我都頂唔順，即係我又冇呢啲嘅，即係有啲人就好中意去嗰啲，我係冇特別去呢啲地方嘅，反而咧我好中意去大城市嘅，去大城市，但我又唔係嗰啲，即係我唔係中意大城市去 York Club 嗰啲嗰種人嘅，我係中意即係我覺得即係。我有啲乜嘢嘅 experience 係 unique 嘅呢？你去睇金字塔，我覺得一啲都唔 unique。因為呢個可能一千年前嘅人，佢一樣可以 experience 一樣嘅嘢。但係因為嘢係 unique 呢，一個大城市嘅 experience 呢，就係我哋呢一個 generation， 甚至我哋呢一個時代嘅人，就係係 unique 嘅。咁所以呢，我即係你可以話我好扮嘢，或者但我真係 serious 係咁諗，我就覺得 真 係 扮嘢。 我真係係啦，就係咧，我覺得如果你生喺呢一代咧，你係應該盡量去感受一個呢一個年代呢、這個時代最遠啲嘅 experience，which is 就係一個 metropolitan 嘅一個感覺。That's why 咧，我係中意去大城市。 所有首都你都 唔係，亦都尤其是佢中意食嘢。哇，大佬 ，quite right 啦，呢個人 你去印度啊，定剩嗰啲，你真係 即係自己帶水帶三文治啊，帶杯麵啊，大佬 冇必要啊！你咁樣去旅行化係咪先？即係每一個睇法會有啲唔同咯，咁樣。係 啊，喂，即係關於你自己旅行嗰啲嘢咧，就差唔多最後一個問題。有冇啲地方你好想去定係未去嘅？ 有，其實我係好想去南美。 但係 未真係未去過，我想去 BA， 即係貝洛斯亞利斯，我好想去 Rio， 我好想去 San Diego。 喂，如果係咁，你其實 plan 一條 trip 去南極，跟住翻嚟。 南極我又冇興趣，即 係開始 exotic 嗰啲，唔中意 去。唔同嘅咁。 其實 咧 ，metropolitan 啊嘛，南極點啫？ 你係唔係第一樣嘢？你譬如話你去南極咧，冇乜機會會有，因為你都係講緊要移 民了解啊。 我呢啲都唔係 cup of tea， 但係咧，本來我係好多年諗過嘅，因為我2006年去過睇世界盃嘅。 Okay, 去過柏林睇世界盃嘅，2006年係柏林，即係2006年係德國。 OK， 咁咧就嗰陣時我已經諗啊，睇世界盃真係好過癮啦！嗰次去德國嘅 trip， 咁咧就曾經 plan 過2014年咧，就順便即係今年咧，其實就去巴西睇世界盃，就順便去南美嘅。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冇辦法做到啦。咁睇下將來咯，呢個係我特別想去嘅地方。 嗱咁啊，即係自己遊歷見聞嘅嘢差唔多啦。咁頭先我哋傾緊偈嘅時候，九哥到咗啦。 哎呀 ，hello 九哥。 九哥 ，hello。 哎 ，say 声 hello 先啦。今日嘅主菜係嘛？姗姗來遲，好忙啊，九哥。 頭先就支聯會嘅六四紀念館，我哋要即係開會睇一睇，因為上星期六到而家就開咗幾日館啦。咁我哋就都要檢討一下咧，就 啲流程係 啦，各方面啦，甚至一啲嘅喺之前裝修可能有啲執修啊。 好啦，咁我哋嚟個短嘅 break 咧，跟住就翻嚟搏擊現場。 花生就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是鄭兼涵。 时机已经成熟，目标非常清晰， 大家的愿景一起去实现。 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和2016年立法会选举办法的咨询开始了，大家在基本法的基础上讨论， 我们很想听到你的意见， 一锤定音 实现普选。 喂，给条路来走走行行啊？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搏击会。 咁嚟到第三節嘅搏击会啦，系嘛？呢節就梗系主菜啦，有阿九哥同埋阿刘墉喺度。嗱，咁咧，琴日就刘墉打彩口牌噶啦。诶、啊，系蔡耀昌先生，唔好意思，定话是咩啊？你介绍啦。 其实你哋咧成日咧误会咗九哥个九咧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其实系真系一只九个九。 你啲咩朋友咧，大佬？ 真个噃，系咪啊？ 唔系，因为点讲咧？有时。诶，即系总之个 nickname 我就唔 care 佢究竟系究竟点样写，我嘅其实觉得冇乜所谓嘅。 有原 因噶，佢呢个名。咁系咪啊？九哥 可以自己有啦，原因亦都有啲版本系真，有啲版本系假，有啲版本讲讲下假变咗真，系嘛吓？即系其实呢啲花名咧就真系讲紧好耐历史嘅事咧，都而家都难 咁有咩 救噶啦吓？ 好难， 系啦，不过唔紧要嘅吓。我相信大家都唔系想听呢样嘢吓，真系话啲嚟到搏击啊！我哋真系。一开波就重锤打 好啊！喂，真系好正嘅啫，九分冇顶嘅， 冇嘥我时间。 九分冇顶嘅，即系我同佢开真铺联开会都系咁样，好唔好？ 真 正我， 即系点啫？ 都正我， 唔好嚟住，唔好嚟住，唔好嚟住。啊，阿Donna，你俾少少 background 先。 唔系，咁其实而家因为咧五月三号就完啊嘛，第一期 嘅节 系啦，普选嗰个方案。咁咧，而家其實就哇，真係雨後春筍呢幾日十幾廿個方， 咪就係、 是、哇，變啲唔係咁出 嚟做咩啊？即係執 哇，個個都 propose 表妹會啊！ 不過其實主要啊得幾個啦，咁你哋真普聯有一個啦，你真普聯就係 喂真普聯出咗九世啦， 但係好多人唔知嘅其實 好多人都唔知任何方案嘅其實， 喂有系統少少，你講埋 background 先 嗱，其實嗰、那個即係、就是、真普聯嘅三鬼方案咧，就係其實有三樣嘢啦嚇。公民提名，就1% 嘅登记选民提名咧就可以入闸噶啦，咁啊即系三万松啲啦吓，咁呢个咧，咁呢个提名委员会就需要去 必须确认 呢一个提名啦。另外就政党就系立法会直选中获得全香港总票数5%以上嘅政党提名，亦都系啦，提名委员会都一定要确认呢个提名。咁最后大家都讲啦，提名委员会提名咯，咁就三个方案嘅呢个吓，咁啊 唔系呢个系一个方案。 系 嘛？呢个梗系一个方案 即系是但一样都得咯。 系， 但系你哋成日话缺一不可嘛？ 我冇感觉，呢个系一个完整而单一个方案。 好， 佢已经背到掉转头都 瞓着咗一背噶啦。 系啊，你冇得入呢啲位。 系继续啊！ 仲有咩方案啊？ 好啦， 仲有好多 方案，唔需要 仲系想讲方案。 系唔系逐个方案讲出嚟？你系俾少少。 嗱，其实民主党就系。真普聯呢個啦，係咪？ 其實真普聯呢個三鬼方案呢，就係、是、民主黨首先提出嚟嘅，係啦，我哋就提出一個三鬼嘅方案。咁當然後來呢就 認同 真普聯係啦，所有嘅成員呢、都認同啦，即係起碼就係認同係真普聯係用呢一個咁嘅方式去提出個方案。咁、當然有啲細節就係大家喺個過程裏面係有啲嘅調整嚇，咁就總體上嚟講咧，就所以包括我哋琴日民主黨亦都將我哋嘅政改意見書交俾政府，咁我哋都係重新，亦都係呢一個三鬼方案。咁呢個其實既可以係叫民主黨方案，亦都係真普聯方案。 係，我呢個同意嘅， 呢個同意， 呢個我同意，我冇得意，因為嗰陣時我哋真普聯， 你真普聯噶嘛， 係㗎，唔係我哋真普聯嗰陣時出咗個三鬼方案個提名委員會，我哋就叫冇講清楚啦，叫留白啦，就越民主越好啦咁樣。嗰陣時個 agreement 都係。大家只要喺呢個三鬼嘅框架之下咧，個提名委員會咧，大家可以各自表述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即係民主黨啱啱交俾政府嗰個方案，只不過係將佢哋提名委員會嗰個組成一個比較清楚嘅表述啫嘛。咁、但係其實呢個仍然都係一個三鬼方案嚟嘅，所以我哋呢個完全冇任何意義嘅嚇、啊。我意即係意義就係呢個係跟真普聯嗰個框架、OK， 所以我覺得冇問題嘅。我都同意頭先九哥所講咧，呢、這個可以話係。民主党方案亦都可以话系真普联方案嘅，系，但系咧就系要咁讲，我哋咧就我哋同意真普联方案个关键咧就系因为呢个提名委员会咧就冇说明个组成方法，我哋个讲过啦，我哋条线咧就系好简单嘅啫，公民提名系不可或缺啦。同埋呢个提名委员会嘅组成呢一定要系普及而平等，咁要民主方式产生。如果吓，最终。真普聯真係出咗一個所以 endorse 一個 concrete 嘅方案，而嗰個提名委員會係並非普及而平等民主方式產生嘅話咧，咁我哋係會退出嘅。 好，你停一停先。阿九哥對頭先阿劉墉發表有冇唔同意嘅地方先？ 其實咁真普聯咧，我哋咁多團體咧喺裏邊咧，就大家喺就三鬼嘅方案 啊，里面嘅内容咧，其实真系冇联嗰个单张啊，或者睇我哋嘅方案喺啊 Facebook 啊，即系嗰度都有清楚噶啦。喺呢啲嘅字眼以外啊，其实大家譬如话每个组织，我点解支持三鬼啊，或者我其实系诶边样重要啲啊咁？嗱，呢个我相信系未必相同嘅， 系 啊，即系你 呢个我了解啊， 你都系啊，就可能一个组织里边，可能大家同样提一样嘢出嚟，咁大家可能会理解点解提啊，或者我系重要啲乜嘢都未必相同吓。咁、最紧要就系话你出咗嚟嗰样嘢白纸黑字嘅。嘅真普聯方案，呢個係大家都同意嘅。咁咁呢個亦都而家喺呢個基礎，我相信真普聯嘅所有成員，包括民主黨又好，其他組織都好咧。我哋其實包括近日咧，其實今日都真普聯都開咗個記者會， 係 啊，裏邊其實我哋各組織咧，亦都係有再一次好清晰，亦都係呼籲香港市民咧係去支持呢一個嘅三鬼方案。 嗱，其實就因為嚟緊五月六號。咁咧就喺系啦，有个 D Day 三啦，咁喺五区咧各自地方都有一个嘅 D Day， 跟住咧就要有一个投票。咁咧其实而家咧就有十五个方案就拎咗出嚟投票啦，咁啊十五减三系嘛？咁咧嗱，你明明人民力量就系真普联啦，但系你人民力量又提咗一个方案出嚟。 嗱，人民力量就不嬲，人民力量有提一個方案出嚟嘅 ，OK。咁只不過佔中就擺咗我哋個方案入去佢哋嗰度，因為咧佢哋個做法就 咁點解你哋唔係即系 endorse 埋？ 我哋而家 endorse 我人民力量嘅方案喺呢个投票里面唔代表我哋唔 endorse 真普联嘅方案啦。头先我哋喺记者会都讲得好清楚，亦都有记者问到嘅。人民力量公开系支持系真普联嘅方案噶，我冇 人 嘅公开支持咩？ 咁你又叫啲人，你哋啲 fan， 即系你哋嗰啲人投边？ 咁我哋咪就公开支持真普联方案咯。如果你系支持人民力量，如果你支持人民力量嘅组织嘅路线，你梗系支持真普联嘅方案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你嗰个人。是我是不喜欢听你人民力量的官方路线啦，我是喜欢投学界方案啦，我喜欢投社民联方案啦，咁我哋都阻止唔到啦，但係我哋嘅官方立场或者表明亦都好清楚， 人民力 量真普联。 人 民力 量系俾多个 alternative， 俾更加多嘅选择俾其他人，你同唔同意呢个讲法？ 你讲喺边度？喺占中嚟讲，其实喺占中嚟讲呢，我哋都曾经有諗过呢系即系收回方案嘅，但亦都过咗个 deadline 啦，即系佢哋即系占中嗰啲嘢呢就好鬼即係古怪嘅，其實亦都 rigid 嘅。咁即係咁佢話哦，咁過咗要擺咗喺度就喺度噶啦。咁我擺喺度咯，冇壞嘅。咁我哋嘅官方立場就好清楚，我哋支持真普聯嘅方案。 嗱，咁我會咁樣理解。第一條戰線咧，就係曾經何時討論過，究竟真普聯嘅三個方案係咪缺一不可？第一，我想問下劉翁，你對呢一句説話嘅解釋係點先？理解係點樣？ 我將即係真普聯嘅官方立場同大家講一次啦。 好， 真普聯而家咧呢個係一個完整而單一嘅方案。 呢個係鄭宇石嘅講法啦嘛，係嘛？ 亦都係我個講法。 咁但係民主黨嘅立場喺呢方面係咪會有唔同咧？ 喺呢、這個講法上面咧，就係、是、好清楚嘅，大家一樣嘅。因為呢個亦都係鄭宇石嘅講法，其實都係喺真普聯有討論過。咁所以其實嗰個方案作為一個方案，就梗係一個完整嘅方案啦，係咪？即係如果你個方案有一橛唔同咗啊，或者點樣樣就本身就唔係嗰個方案啦。咁所以方案一定係完整的方案。咁但係即係關於缺一不可咧其實我哋以前都討論咗好多嘅， 冇乜喺鏡頭前討論。 其實最個問題係乜嘢呢？就有我記得我哋即係因為討論咗好多之後咧，就真普聯亦都再傾。咁其實結果咧就鄭教授就話：不如咁啦，大家唔好再講呢樣嘢啦，唔好公開再講啦。咁我都覺得咁樣點咧？咁所以咧就。其实而家咧有 几清楚呢个问题咧，就好清楚嘅。我哋好尊重真普联嘅决议嘅， 非常尊重真普联，因为始终 梗系啦。 嗱呢个系唔系讲少嘅， 系啊。 我谂大家喺真普联里边咧，我哋 冇 系需要有大家，都亦都同意咗， 完全同意， 唔好出去再讲呢样嘢。 exactly， 再讲呢样嘢。 嗱， 好和谐啊，你哋 好和谐啊。 我唔会 唔系咁噶， 即系咁噶。嗱，我嘅理解吓，依据你头先两个讲嘅嘢吓，即系如果我有错嘅话，指正我，唔该你。我嘅理解就系话，其实喺缺一不可呢个字眼上边，大家有唔同嘅意见嘅，系咪？ 曾经有过唔同嘅意见， 曾经。 总之而家好简单，而家嘅讲法就系真普联方案系一个完整而单一嘅方案。 吓， 讲完。 其实呢、這、一个即系我谂真普联嘅方案咧，系一个完整嘅方案咧。 唔得啦，得啦，得啦， 由头到尾都系咁嘅。 唔系，我想知道你 个就好似而家， 我想知道 大家最咁样。 我想知道，如果真系民主党，如果系对缺一不可呢个字眼有一直有商榷，你系商榷喺边一度咧？因为呢个系牵涉到阴间嘅讨论嘅。 冇错啦，其实我谂始终而家我都头先都讲过咯，即系大家，唉，即系阿郑教授苦口婆心。啊！即係我記得都一段時間， 即係都係 幾個月前嘅事啦。 喂， 大家出去唔好再講呢個問題啦。 唔 係， 我哋真 係，我係好尊重啊，鄭教授。 O K， 唔緊要。 係啊。 O K， 我或者轉個方向或者轉個方式問啦。 公民提名。 點問公民提名啊？你有你自己嘅問題，好啊，你問下。 公民提名係一定要嘅。 唔係嗱，呢個首先講嗱，真普聯嘅方案嗱，頭先已經講啦，立場已經講得好清楚啦。OK， 唔係真普聯嘅頭先嗰個方案係乜嘢？個說法用字，我哋已經係好清晰咁樣 講。好啦，或者咁啊，你哋點樣睇學文思潮嗰個啦？ 學文思潮個方案基本上係人民力量個方案嘅變奏嚟啫嘛， 公民提名噶嘛。 唔係 ，no。學文思潮個方案已經改變咗。學文思潮而家有一個叫學界嘅方案， 係學界方案。 學界方案有兩道門，第一就係公民提名。 1%， 即係一樣啦，同真普聯嗰、那個或者同民主黨一樣啦。第二個就係議員提名，就係8% 嘅直選立法會議員。 嗯哼， 咁就可以提名嚇。 係咯， 就係咁咯。咁呢個同人民力量原本提出嚟嗰個方案基本上係同質嘅。不過我哋嗰個係我哋認為係直選立法會議員可以提名，係5%。直選區議員亦都可以提名，亦都係5%。 咁啊，九哥點樣 comment 呢個？ 其實咧就嗱，而家佔中咧，我諗經過咗佢哋一啲嘅我諗係國際學者啦，都論過。其實本來唔止15個方案噶嘛，即係咁佢論完之後咧就有15個，佢哋認為都係合乎嗰個國際標準嘅，咁就提出嚟。嗱，我相信呢一啲嘅方案合乎國際標準咧，其實大家如果你問作為一個民主派咧。我覺得都是一個大家是可以覺得是值得是去考慮 的方案。嗱咁，但是問題咧就是當然喺而家我諗無論是從民主黨外的角度好，或者是真普聯，因為我哋都是成員。咁既然我哋提出咗一個方案，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去推薦同埋去推動嚇，即係呢個方案呢、這個第一。第二咧你問我如果咁多方案咧，其實三鬼方案咧真係最兼容並包嘅。你要谂谂，三鬼方案就当然，如果讲门又好，轨道又好啦，佢都系比人哋多嘅吓。嗱、啊，而多得嚟就话，你即系话多一个嘅渠道，你中意走呢条路又得，走边条路都得，但系都能够是但走一条路都可以出线做到特首嘅候选人啊嘛。咁即系话，如果越多渠道，系会越多唔同嘅人。唔同背景嘅都有， 咁大家一齐支持呢个方案咪好咯？ 咁大家系推荐，大家支持三鬼方案，因为我哋系推销紧，就系个 民主党 嘅系向大家推销。今日轮到我都系为大家推销吓，咁希望大家都系要支持三鬼方案。嗱，无论系5月6号嗰个占中商讨日，以至到6月20号至22号呢一个嘅公投，都系应该支持三鬼方案。 唔系咁，好简单啦。咁我5月6号我投边三个？ 其实你就冇得拣啦，你即系刘月华真系民主党成员，你而家支持三季方案咧，边个选择？ 有三个票啊嘛！ 我先解释一下， 你只系投一票咋？ 5月6号咧，即系嗰个投票咧， 系 啦，就 你 系个 资历 嚟 嘅 ，facilitator 未 上嘅 training。嗱 ，facilitator 咧都总好多个角色嘅，不过讲清楚，而家即系5月6号，嗱亦都系感觉游戏规则咧，就如果你未有游戏规则，大家可能谂边个方法，比如话，咦？你既然5月6号系选三个方案，点解唔系一人投三票咧？即其实好正常嘅，都系即系亦都唔好笑眼系嘛？但系佢哋游戏规则一定会出嚟。我唔好讲系咪最完美啦，因为冇乜好嘅讲完美。但系佢游戏规则定出嚟就话咧，每个嘅五月六号参加嘅人啦、啊，即系叫签咗占中意向书嘅参加员商讨员咧，大家系投一个方案。 系啊， 咁但系最后咧。就是三個最高票的三個方案就會是成為6月20至22號的投票的選項。 我就咁問啦，你覺得 所以 三個會出線啦、 當然呢就咪首先就即係咁講啊，尤宇華又好邊位都好呢，就我都係繼續呼籲大家5月6號梗係投三鬼方案啦，所以唔使諗其他住啦。咁、你話跟住你話估喎，估係邊個出呢咁樣，真係嗱我亦都覺得就都唔係我估嘅，我都係即係綜合即係外邊而家大家都會認為學界方案係當然都 絕大機會啦，係即係會出啦，係嘛？咁我亦都期望，我亦都相信，真普聯嘅三季方案亦都係有相當嘅把握，係嘛？咁啊，至於第三個，我就真係估唔到。不過亦都咁，有時候咧，真係我今日都同即係有人講開嗰啲嘢，世事有時候都好難講噶。我 貼緊 我點估到啊？謝老四線腳得㗎，係咪啫？都係呢啲嘢。 真系唔好睇呢样嘢，好 真系谂唔到噶，系嘛？亦都唔应该发生。 利狗嚟啊！你真系 利 狗嚟啊！你 我都系、啊， 我真系估唔到。你继续，你继续， 继续，边个？ 唔系唔紧要啦。我即系老实实，我冇谂过咁和谐嘅。你既然咁和谐，我撩啲嘢嚟讲。In principle， 你民主党系咪觉得你 propose 呢一个所谓叫真普联嘅方案？ 三鬼 方案，你系咪真系觉得北京系会喺政改方面让步咧？ 因为北京呢个问题真系冇人答到你， 唔系你梗系对一样嘢有信心，你先向公众解释，令到公众明白你系争取紧一样可以达到嘅嘢啊嘛。 我哋争取三举方案，我认为三举方案咧系一个民主嘅方案，合乎民主嘅原则，合乎国际标准，亦都我哋相信呢个系即系市民系会认同嘅方案。 即系而家讲法就冇人 系会向北京去争取呢个方案咯。呢个一定系要大家嘅努力啦。 我而家系问紧一样嘢，到底有几多个人真心相信争取紧嘅嘢系会成事啊？ 唔系因为北京话要提委会同埋集体意见啊嘛，你呢啲都唔系嘅。 因为而家北京系 set 咗一条线出嚟，就是、我嘅游戏规则去到呢度。 系咯， 你争取嘅嘢，如果你系民主党，我真心相信我而家争取嘅 achievable， 你可以大大声声同公众讲，我支持嘅就系呢个方案。但你剛才蔡先生講嘅係冇，你剛才冇講過喎。我而家先問緊一個好確切嘅問題，到底你係咪真心相信你而家爭取緊嘅嘢 係北京會 endorse 嘅，係啦，最後。因為就 定還是 你 答唔到，你覺得要揾第二個人答。 你有你搞，佢有佢搞，佢唔俾咁樣。 我認為佢提出個方案嗰陣時候，我哋係咪即係一定要整呢個標準，就係話，喂，你都要答埋。系咪你真心相信北京系会接受？ 呢个 integrity 嚟噶嘛？呢个 integrity 嚟噶嘛？ 我想问，其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问到，包括其他嗰十几个方案又好，廿几个方案又好，有冇边个方案提出嚟嗰阵时候系大家有问过，亦都系先系要大家过咗呢个关，先提出嚟咧，系嘛？ 刘家雄先生， 即系我仲想，其实我想想回应一下咧，大家我谂当然话猜度一下或者估一下北京。 唔系，你唔明白我讲乜嘢？ 我只可以想话俾你听咧，我真系估唔到啦。 得，冇问题。你 我亦都唔觉得我唔喺，我唔系话我睇个方案就系、是、喂估咗你点点嗱，我唔知系咪你系想要呢个要求啊？ 唔系，我而家问一个问题，你 Ida， 你觉得你有答案定系我冇答案？我头先 get 到嘅系你冇答案。OK， 刘家雄先生，你人民力量 endorse 嘅方案，你系咪真心觉得北京系会作出让步嘅？ 我唔覺得北京會作出讓步。 嗯， 我哋爭取嘅方案係我哋認為係最好嘅方案。Achievability is not our first priority。 嗯 ，OK， 因為我哋覺得如果嗰樣嘢係我哋唔認為係理想嘅方案，或者係唔係真正民主嘅方案，唔係真正合格嘅方案嘅話咧，根本唔需要我哋去爭取，我哋都唔會爭取一個我哋認為唔好嘅嘢。好啦，咁至於你北京會唔會讓步，我而家嘅政治判斷。就是我唔覺得北京會讓任何個步，我唔覺得因為北京會讓任何個步，或者咁講，要令北京讓任何個步，令到我哋嗰個方案係可以達到啦嚇嚇，譬如三位方案假設咁樣啦嚇，要做嘅嘢唔係就咁而家可以做，即係我哋就咁喺度爭取，或者泛民主派否決咁就會爭取到嘅嚇，咁呢個我覺得係政治嘅 判斷 係啦，咁但係你話咁我哋係咪會爭取？咁梗係會爭取啦，我哋行出嚟啫嘛，即系点解除搞占中啊等等咁样。 有时争拗就系嗰个公民提名噶嘛，你人民力量系一定要有呢个元素噶嘛。 唔系， 民主党就唔需要噶嘛。 我而家问紧逻辑问题好啦， 民主党我谂我头先已经就系讲咗好多次。 其实我哋 喺政改，我哋一路都系相信， 唔好大落 大家 喺度。 大家其实都系如果认真去睇一个问题咧，其实政改大家系想系啲咩嘢咧？系嘛？大家系想真系有竞争。嘅選舉，即係 冇篩選， 冇嗱呢個係一個立場，跟住話要達到呢樣嘢咧，係可以 用 好多嘅。 其實個問題係佢兩個黨執拗緊嘅 point 嚟噶嘛， 冇意思拗嗰啲嘢。好啦，頭先劉先生就講一樣嘢，佢其實 promote 緊嘅或者佢而家 endorse 嗰個方案，其實佢唔相信北京會讓步嘅。你點樣睇呢種 mentality 咧？ 我就唔中意去 评论人或者系去挑剔人，系嘛，都唔系我嘅性格，大家吓，即系啊。但系如果有人要去挑剔吓、啊，要去啊，即系喐我哋嘅，咁当然 唔系。喂，我好诚实咁问紧你一啲。即係一啲你睇法嘅問題，當然你話，誒、哎，我唔知成個黨係咪咁樣諗，起碼我自己姓蔡嘅，我認為呢一個係一個事實，我都會好欣賞呢啲答案，但係你係咪唔準備俾呢啲答案出嚟咧？ 唔係，我你問頭先問我，我點樣睇啊？頭先阿 劉家雄先生嘅 mentality 嘢啊嘛，嗱，其實佢有佢嘅誒一啲，即係佢自己提出咗佢嘅誒 政治判斷， 係嘛？政治嘅我都唔知係咪政治判斷添，總之係行事嘅標準啦，即係佢話佢提一啲。即係佢覺得最民主嘅嘢，咁咪提咯。咁佢當然有佢嘅自由噶，咪提咯。 我係好想問一個問題，又或者如果你兩個闡述完，咁或者我自己咁樣睇啦、嗯。其實大體上可以分開兩種人，即係如果你一講到嗰樣嘢係咪應該公民提名？公民提名係一個好 precise， 好一個好確切嘅，係一個原則，亦都係一個好客觀嘅一個標準，亦都係一個方法。 嗯， 嗰樣嘢係唯一。喺呢個政改裏面可以討論好確切嘅嘢嚟嘅，但係我理解嘅民主黨，佢哋要求嘅係一個冇唔合理篩選嘅普選，我可唔可以咁講啊？ 有冇公民提名都唔緊要嘅。 其實我諗我哋都好清楚就係 係喎，唔係喎。 你俾佢講 啦。你講，因為你嘅字眼同我字眼未必相同，係咪？即係應該要清晰啲。即係我諗我哋一路都講得好清楚，呢、這、一個我哋一定要達至一個。真正嘅普選， 咁何為真正先得嘅？ 冇篩選咯，咪就 呢個真正嘅普選咧，就係你候選人係要有不同嘅背景，可能不同嘅政治嘅觀念，係都有機會出到嚟，係俾市民有一個真正嘅多元嘅一個選擇。嗱，如果用國際嘅標準嘅講法，就係喺個參選權裏面唔能夠有不合理嘅限制。嗱，咁即係。咁當然再講即係詳細啲就係佢亦都包括就係話你唔應該就某一類嘅嘢係有啲歧視啦，即係當然可能譬如無論種族啊嚇來源啊嚇、啊，即係甚至係政治傾向等等，即係你係會係咁樣去做。嗱、這、呢個嗱我哋即係一個我哋嘅標準，我哋始終相信當然要達到呢個標準咧，絕對唔係只得一個方案嘅。呢、這個真係我哋真 係， 如果有人認為係只得呢個全世界或者係全香港只能有一個方案，只能夠達到個標準咧，我都覺得好奇怪。 唔係，你呢個説話我都暫且係好同意嘅。個問題就係話，你哋心目中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嗱，你頭先講個選舉方法應該容納到一啲唔同意見嘅人去參選。頭先你咁講啊，咁但係判斷嗰個人係應該係香港市民定係北京咧？如果北京用佢嘅選舉門檻嚟控制咗呢件事，你民主黨係咪覺得呢個選舉仲係公義嘅咧？ 判斷呢個標準都係香港市民啦、 啊。 嗱、哦，喺今次我諗個成個政改裏面，我諗我哋大家都好重視就係個民意。所以我諗而家民主黨，我哋亦都係我個人亦都係有參與佔中即係由第一次商討咁樣走到落嚟啦嚇。諗嚟緊成個佔中亦都係好重視，唔係淨係嗰個參與嘅一班人嘅。咁所以點解佢除咗話參與嘅人去商討之外呢，亦都會喺6月20至22號呢有一個嘅咁樣嘅一個公投，即係話我相信呢個都係重視民意嘅表示嚟嘅。咁、我諗大家喺呢度呢，我哋可能儘管大家係會有一啲無論對方案原則各方面可能會有一啲嘅睇法或者質疑，但我其實好期望大家最後呢都係以一個真係香港人民民意，甚至是一个有量化到的即是嘅类似可能电子公投等等嘅嘢，都系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依据嚟。 我就唔同意头先舅哥所讲咧，就系即系以民意为依归嘅，因为我即系 唔应该你民意。 系简单啲嚟讲系，因为咧就算如果我民意话民建联方案都可以接受嘅，咁我都唔会接受嘅。因为我哋系就算我哋只系得一个人，譬如得全世界得我一个人系争取紧一个民主嘅制度嘅话咧，我都系去争取嘅。所以我呢一点同大舅哥有分歧，我唔系想特别批评佢呢个说法，而系我想讲，我知道好多有唔少人 呢个系你嘅 都觉得好多时候都要以民意为依归嘅。我睇下点讲咧，即系譬如如果嗰个方案系学界方案， 定係譬如人力方案，究竟用邊個成為香港嘅憲政制度嘅選舉方法，然後用民意，譬如全港公投嚇，投是但一個方案成為我哋嘅特首選舉辦法嘅話，咁我可以接受咧呢個所謂民意而歸。但係如果個民意嗰個地步係去到係會 sacrifice 咗嗰個所謂普選嘅原則嘅話咧，平等啊或者民主嘅原則嘅話咧，咁就個民意就對於我哋嚟講係唔係需要考慮嘅嘢啦，因為我哋就係、是、即有底線咯，即喺底線以下嘅嘢，你就算民意幾高多，我哋都唔接受。底線以上，我哋覺得呢個係合乎民主原則嘅。咁究竟嗰個細節係點樣嘅話咧，民意就係可以採納 嘅。嗱所以咧，其實咧就喺呢啲咁嘅原則性咧，就事實上真係未必有好大嘅唔同嘅，因為你就算你問我咧，我都係話。喺喂去同俾市民嗰度，譬如等於而家佔中都係，佢都唔係話喂所有嘅乜嘢方案、民建聯方案嗰樣嘢都擺埋出嚟，係即係俾市民係去行嘅，就係佢都有一個某個角度講叫篩選，所以我唔中意，完全好唔中意呢個詞彙，都唔應該將呢樣嘢變成話佔中，但係其實佢喺佢先有一啲市面嘅方案嗰陣時候咧，其實都有個標準嘅，就唔係將所有方案俾包括俾佔中嘅人係去傾，係去揀，更加唔係揾所有方案都係俾所謂公投去揀。那個標準咧就係、是、一個叫國際標準啊。其實頭先我講嗰啲喺呢點上面，我都係同意嘅啊。咁特別都算係都係讀法律出身嘅人，我就更加覺得呢一種嘅國際嘅人權嘅標準咧，係我哋要係喺呢一方面咧係堅持咗。咁所以喺呢、這個，但係喺呢個標準之下咧。都可以有，其實而家正正又係合乎呢個標準，都有15個方案， 係咯， 係嘛，即係咁解啫嘛，係嘛？咁你即係跟住點咧？咁呢個就可能係俾佔中嘅朋友，跟住係再俾民意就去選擇咯。 咁到而家為止，我聽到嘅咧就係、是、其實民主黨都其實好依其實幾依據，就係將來會搞嘅 DJ Tree 啊，佢哋嘅投票結果到底 endorse 邊一個，跟住順從一個叫公投一個模式，去揀一個係合乎裏面個所謂叫普選原則嘅選舉辦法出嚟啦，係咪咁意思啊？既然呢一樣嘢大家係平等嘅時候咧，其實頭先大家討論嘅嘢都有一樣嘅依歸嘅，到咗有一刻你決定咗有一個方案係香港人普遍同意嘅啦，要去同北京傾啦。如果北京得到翻嚟嘅 return。是一个负面的 return， 是他不接受你这个 propose， 你到时是有什么反应呢？即是你有没有一些实质上可以做的呢？ 其实这样真的很大机会发生的。 其实在占中的即是之前的商讨呢，都有一个的朗是勾画出来的。咁即是基本上就是说，当即是今年六月那个公投的方案呢，就成为一个占中的攞交给政府的一个方案，都当然希望他考虑。咁如果喂最后被接纳的，咁当然已经大家都搞掂啦，應該叫做係嘛，即係都應該支持啦。好啦，但係如果翻嚟嘅係另一啲嘢，但係而家係咩嘢，你就可能真係靠估都唔知點估啦嚇。譬如翻嚟，總之唔係嗰樣嘢啦。 哇！你好得意，喂嗱，我呢要打少少打岔。 唔係，我呢想講埋俾我講埋先。 唔係，成日都俾你講埋嘅 你。你喺呢度方面咧，就話嗱，你頭先都係問呢個問題啊嘛，即係唔係咁點樣啊嘛，係咪嗱？喺佔中嗰、那個即係之前嘅一個嘅規劃上面咧，就到時候當然都要睇，譬如政府嗰個提出嘅方案合唔合乎到國際標準。 嗯， 就算合乎到，都可能係要再攞一個民意是否支持。咁呢個係我相信都係呢個咁嘅步驟嚟嘅。 喂，咁我聽到兩樣嘢啦。而家你係揾咗個方案 A。俾北京大人就同唔同意係咪？又或者睇個 return 好啦，佢回覆一個方法 B， 而家你又要再將呢個方法 B 就交俾全香港人，就再睇下係接唔接受呢個方案 B， 跟住先決定佔唔佔東。你嘅理解係咪咁啊？ 係啊，呢個都係我嘅理解啦。 咁好耐咯， 劉墉呢個係都係 嗱，其實佔中咧，大家都知道咧係喺戴耀廷。同埋特別三子啦，係去形成一個和平中運動嘅時候，佢哋都提得好清楚，佢哋佔中其實係要當對到政府最後嗰個方案出咗嚟，而嗰個方案咧都係 又 唔滿意。咩叫唔滿意咧？不合乎國際標準，亦都係不為所香港人所接受，咁佢先佔中啊嘛。 嗱 嚇，咁呢、這個嗱、其實當然啦，你原本其實政改嗰個嘅時間咧。 系咯， 如果你话从最初去谂咧，佢都 你政府就都拖咗啦。咩問題？大家都話其實希望舊年一早就話要去即係出嚟去諮詢㗎啦，拖到今舊年年底至諮詢啊，諮詢到而家。系嘛？咁諮詢完之後咧，其實而家佢都未有方案。 唔好意思啊，即係你扯得太遠。頭先我哋講緊嘅，我第一個問題問你，究竟你民主黨會唔會有一個好確切嘅標準？究竟乜嘢方案先符合一個普及而平等嘅選舉？你就話俾我聽，要根據嗰個民意，又或者要跟從民意去投票。但係轉頭你話俾我聽，如果北京掉一個方案翻嚟，又要去翻投票喎。咁你又彈翻俾我聽話，喂，呢個方案都一定要符合什麼公義啊、咩平等啊？喂，你。根本就心里面冇一条标准，你转头就话俾我 听。我心里面系有标准，系好清楚讲咗。你话我冇标准，你 咁个标准系咩啊？ 我唔知你系听唔明嘅，特登系不断喺度话我冇。嗱，你俾我再讲一次好冇？ 俾 第一，我觉得好清楚有标准。我哋任何时候嘅标准都系以一个即系真普选，真普选就系有一个实质嘅竞争，系一个冇筛选嘅。 咁我而家现 scenario， 我又问你 点样去达到呢？ 而家我就系我问呢个 scenario， 你解说唔到啊嘛？ 讲埋先。那個衡量呢，其中一樣我哋好重視就係一個即係國際嘅標準。一個國際標準就係衡量到呢一樣嘢。 其實國際標準係乜嘢呢？ 國際標準都係頭先 即係本身你唔知嘅。 因為嗰個係好因為我剛才講咗嚟㗎嘛。 喂，我講咗嗱，又要我再講好，咁唔緊要，冇問題。我想講喺國際標準。 民建聯嘅話，佢覺得 即係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裏面講到普選權裏面，其實有好多嘅建制派就扭曲，就話淨係講緊投票。其實不是的，其實他都有講到即係參選的權利，當然仲有一些即係其他的權利。在個參選的部分呢，其實在公約亦都在公約的委的專家委員會的很多的意見都是很清楚，是講緊一個對參選權是不可以有不合理的限制。咁而咩叫唔可以有不合理限制呢？都包括咗好多系你唔应该涉及到各种因素嘅歧视性嘅对待。 唔系你读翻，咁当然包括嗰啲系冇意思。 嗱呢啲 OK 嘅。 我觉得唔系，你话冇意思就系话我唔知你系唔明白啦，定系你唔同意？ 你又唔系解释揾个 scenario 话俾我听？唐英年嘅参选同你头先讲嘅嘢有冇关系？唐英年系咪一个唔同意见嘅人参选？ 即系譬如如果唐英年、梁振英、叶刘淑仪咁样嘅都。咁選舉就選 舉。所以話咧，如果我哋有一個都係當我哋普選嘅時候，如果我有一個嘅選舉或者提名制度，喺個制度上，無論係令到唐英年或者一啲建制派唔能夠參選，或者個制度就令到一啲叫泛民或者一啲叫市民會支持嘅人喺制度上係出唔到嚟參選，咁我呢個就視為係。有一個不合理的限制啦，就呢樣嘢唔係就係為咗幫我哋自己，亦都嚇，所以係嘅，即係話嗱，我哋當然唔你唔可以話去到一個個人啦，即係譬如話喂， 我明我明， 總之蔡英年出唔到就叫做唔得啦，即係呢個就未好難。但係我哋咧某一類別嘅人啦， 某一種嘅泛民咁又算唔算係 篩選咧？ 篩選咧？即係譬如我淨係出到啦，譬如啊我用而家啦，而家嗰種提名方法啦，咁耐以嚟咧曾經出過叫做唔同政見嘅人去參選咧，就一個係民主黨啦，就係何俊仁啦，一個就係梁家傑啦，就係公民黨啦咁樣。咁你覺得如果將來嗰個制度淨係可以保證到係譬如呢兩個政黨啊 ，which 你係其中一個啦嚇，嘅出線，但係其他嘅政黨唔能夠出線嘅，你覺得咁樣嘅制度係咪一個合乎你所講嘅標準嗰個制度咧？ 如果一个制度只是保证某一两个党 大党 或者某三个党在个制度上是这样，这个当然不能够接受的。 但是不是制度说写着白纸一只是民主党 公民党， 而是那个所谓门槛也者或者那个提名的过程里面令到某一些比较 minor 啲或者细啲嘅政治嘅主张嘅一啲政团或者人物呢，喺取得提名过程呢係面对莫大嘅困难嗰陣时候，咁你觉得呢一种系咪一个筛选嘅制度呢？或者合唔合乎你觉得系民主原则嘅制度呢？即呢个就系个 关键。当然你话其实去到具体事有度，即系等于话公民提名呢，当我哋去讲嗰个门槛嗰啲， 系啊，我 都系有好多系啊， 即系一万个公民提名我都唔接受噶。 好高嘅 1% 我都覺得，係嘛？ 即係最 但係我都覺得高喎。 舊年最初學民思潮提出嚟嗰陣時候話十萬添， 係 咁呢個就傻啦。 即係其實，所以話其實就算我嚟講公民 提名 嗰陣時候咧， 係 其實你信你話真係去到度。去到某個人又好，或者某個組織又好咧， 了解 咁你可能個門檻都會係 了解嗱， 即係話梗係話會有一個大勢咁，但係 你俾阿劉 有時候咧。 我哋喺呢一度，咁你话但呢个制度系咪公平呢？我觉得整体上系公平嘅。 系 ，OK， 好，我答讲讲啦，即系头先九哥讲咗好多啦，我都唔不批，即系亦都冇办法追落，即系九哥嘅答案落去嘅。我就咁讲啦，我讲我嘅立场。我觉得吓，一个即系 allow me to say that 吓，一个有 dignity 嘅政党嘅话咧，你对于一个选举制度咧，系有一个好清晰嘅立场嘅。让我而家讲人民力量最清晰嘅立场咩？头先讲嗰两个原则，公民提名不可或缺。提名委员会一定要普及而平等产生，唔止，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好细节嘅，呢啲我最中意讲呢啲噶啦。公民提名嘅门槛不能够超过 1.5%， 呢个我哋一年前已经系咁讲，所以我哋系反对呢、这个学民思潮一开始嗰个门槛嘅。OK， 咁当然仲有好多嘅细节啦，其实吓，可以问到我都尽量可以答到，当然唔能够 100% 答到，如果 100% 答到，即系只我哋只系容许一个方案，我哋都唔系净系容许一个方案。但我觉得有一点好关键，我唔讲民主党或者九哥自己本身，我觉得一个真系有 dignity 嘅政党嘅话，好重要咧。就係、是、咧，你要對個選舉制度有好清晰嘅睇法。點解咧 ？People die because of electoral systems. What does it mean？ 喺英國 ，Liberal Democrats 自由民主黨，佢哋嘅政綱好重要嘅一點就係、是、要改革英國嘅單議席單票制嘅制度。佢哋個政綱嘅關鍵就係要將英國嘅單議席單票制改做一個所謂叫 alternative voting。或者即係一種可轉移票制種種嘅嘢啦，或者兩輪票制嗰種嘅做法啦咁樣。而如果佢哋 achieve 唔到嘅話咧，佢哋係亡黨嘅，或者任何 liberal democrats 嘅人，如果你係一個自由民主黨嘅人，你主張單議席單票制嘅話，對唔住，你係會被趕出自由民主黨。好，咁 that's why 我唔係話一定全世界所有嘅政黨一定要係咁樣 ，but a party a political party with dignity。对于一个选举的制度，尤其是现在我们身处的社会是并未一个民主的制度的话，是必须有一个我认为更加清晰更加标准更加能够将你话给你听你们自己的界线表达到给你的选民听的一个的。 其实刘墉刚才讲的话他的dignity呢，其实他就不在这里讲的，只是说啊，我是讲的某一种的方案或者某一种的选举方法。其实他不在这里呢，其实他从来没有讲清楚。咁呢个选举法基于乜嘢嘅原则咧？ 唔系，嗱 呢 个我觉得 喺咁样讲法咧， 麻烦你用你最简单嘅方法话俾选民听，你而家民主党相信嘅一个选举原则系乜嘢嘢？ 我已经讲咗好多次，你咪再讲一次，我再讲多次。 你随便， 我再讲一次。我哋喺真普选里边，除咗喺一个一人一票嘅普及平等嘅选举权，我哋都系要求喺个嘅参选权里边，唔可以有一个不合理嘅限制，唔可以有一个筛选嘅制度。整个嘅设计都要合乎我哋喺国际嘅人权，包括呢样嘢，我哋其实系你话国际人权系讲乜咧？系有嘅， 系 包括我哋签咗个公约吓， 亦都喺呢一方面，其实 我哋都好清晰，系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叫做唔可以有不合理嘅限制咧。呢、這个包括最重要就系一个唔可以有歧视性嘅。嗱，我哋其实如果大家话纯粹 人民 系唔讲原则 ，we don't talk about it because it's given with people with political party with dignity。 你就系讲的，讲埋啲口号， about, 你就系讲口号。因为咧 ，not talk about 我。 其实好简单啫，你净系喺度讲一个一个数字。 我哋 点解一口号 percent 咧？ 一点个点解一点五 percent 咧？点解一点五 percent 咧？ 点解系一点五 percent？ 因为我哋认为超过一点五个 percent。就係 咁點解咧？ 點細算咯？ 因為咧，因為任何一個攞唔到超過5% 嘅選票嘅 party， 要攞七萬個人左右咧，或者五萬個嘅嘅簽署話咧，已經係有極大嘅困難。就好簡單嘅啫嚇。你講真啊，九哥，你想 challenge 我嗰個標準係比你嗰個更加模糊，唔好笑死人啦！ 我確實確實係好模糊，因為你 我話一點五個真係 解唔通。你咩解唔通？點解今日 我 唔會辯論？又得咧？咁點樣得唔得咧？ 機會九哥，所有聽眾 係咪 聽眾？聽眾係 judge， 聽眾係 judge。一個人講話，我哋嘅標準好清楚，定係 1.5% 嘅選民以上，我哋唔接受。 你呢個就係有一個數字，係 啊， 呢個數字完全都唔講到 我哋咧篩選都 不合理啊！真啊嘛， 唉，九哥 ，We don't talk about 呢啲咁嘅國際人權公約 ，because this is given。Political party with dignity,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就是一些 given 的理由。We don't talk about it, because this is given. 我们是不需要 做。你还是不断在讲英文以为自己又讲什么东 西。是，好，那我讲中文。 一个有尊严嘅政党系唔会讲一啲阿妈系女人嘅国际权公约。一个有尊严嘅政党，正如我头先举个例子，英国嘅自由民主党，佢哋唔单单只支持一个民主嘅制度， 你又讲废话， 而系讲紧你唔系，你可以继续讲我废话嘅。 选 民所有嘅选民或者所有听众可以 judge 到，究竟刘家雄头先讲嘅嘢系咪废话？不过我照讲， 刘墉手都震。 一个有尊严嘅政党就系自由民主党，唔单单只支持一个民选嘅制度，英国嘅单席单票制都系一个民选嘅制度。佢哋仲要支持一个 alternative voting， 即系咧系要容许第三个政党能够占据席位嘅一个制度。呢个系佢哋嘅坚持，呢个系佢哋嘅尊严啊！我想话俾你听，一个有尊严嘅政党咧，对于佢哋支持一个乜嘢嘅政治制度是很关键的。一个小的政党支持一个比例代表制，一个支持两党制 的政党，或者支持呢是一个比较温和 的政治理念管治一个国家 的 政治理念人士，就会支持两党制，支持单席单票制，这些都是有清楚的政治原则在背后的，而不是只是说 那我真的很乱 得罪你，就是这些东西呢， 刚才刘墉讲到英国例子，我都想讲一讲，我都想讲一讲英国例子。英国有几个大党啦，当然即系比较大就系即系保守党同埋即系工党吓，咁亦都佢哋系过去因为系单席单票制，有啲双席双票嘅部分，其实佢有啲选区喺呢个咁嘅即系叫即系全即系叫吓叫多数就攞晒全取啦呢咁嘅制度之下咧，咁其实通常就呢两个党喺度转，咁譬如第三党自由民主党其实佢系。某會同冇機會執政咁，但係都係咁。上次咧都係因為兩黨都攞唔到半，咁佢啊叫做關鍵少數，都係成為執政嘅一部分。嗱喺呢個過程，嗱喺兩個嘅主要政黨咧，無論係保守黨、工黨咧，反而喺個選舉制度上咧，佢哋係一致嘅。佢哋都係認為要保留翻嘅，基本上係單席單票。自由民主黨就係要即係要轉變啦。嗱。因为上次嘅选举之后，其实保守党系要吸纳自由民主党先可以成为一个执政嘅联盟，咁佢都要吸纳自由民主党，就话喂，要就选举制度检讨，攞出去，即系全民投票，咁呢个其实保守党可能都同佢原本嘅一个倡议咧系有啲唔同噶啦，咁但系我谂作为一个即系始终佢政党佢都要面对就系话。佢都希望係一個執政嘅一個部分啦，咁所以就咁最後攞出去，當然佢英國嘅民眾都多數以為要保留翻呢個嘅選舉制度。咁我諗最後無論你係乜嘢政黨都好啦，係咪啊？咁你都係喺呢度，當然你繼續可以倡議你嘅嘢，咁但係你都要根據民眾嘅意願係去做㗎。 個根係九個，個 point 咩就係梗係根據民眾嘅決議去做啦。所以最終經過公投之後，而家英國嘅選舉制度冇改變。但是自由民主党的政纲从来没有改变过。自由民主党即使是经过公投的挫败之后，他们仍然坚持将来的制度是要变成 alternative voting 的。这个就是我所讲一个对自己即是 对一个自己的政党 的坚持有尊严的一个政党应有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要对一个政治制度要有非常清晰嘅睇法，而唔係只係 resort to 所謂國際公約呢啲，根本上係阿叉都係爭取緊嘅嘢嘅。 我就覺得即係、就是、你呢個講法就係正係咧，你係德國嘅所謂嘅數字方案，其實你就係冇你避談一啲嘅你個所謂政治理念嘅精髓啊。 呢 個只係政治 嘅問題。 精髓 咩？你問 我 精髓， 你問我 避談 咗 咩精髓？ 我夾住呢個肥仔俾你問。 係你問緊避談咗乜嘢精髓咧？你講一個精髓。 你方案嘅精髓係乜嘢咧？ 我哋個方案嘅精髓就係一定要邊條公民提名，因為兩點。第一，而家我哋區議會同埋立法會議員都係用緊公民提名係提名候選人參選嘅。第二，一個低門檻嘅公民提名咧，係保證到你頭先所講嗰啲咩冇篩選啊，容許不同意見嘅人士嘅。但其實應該係第三點，仲有一點就係咧，其實公民提名本身背後咧，就是、隱含住每個選民每個公民嘅政治權利咧，係基本上係平等嘅。 嗱，個仲未唔清楚，快啲問佢，我夾住佢。 我嗱，佢其實喺呢個嘅情況之下咧，但我作為一個嘅政黨，當然大家都有提喺呢一點上。 你快啲夾佢大力啲啦！ 你話如果你話民主黨係淨係講一個國際標準，你當然 我冇講民主黨 咩？我講笑話嘅呢個根本就係 唔 係。 即係 你包括即係三位方案， 我只係聽到你話講講在標準， 你唔明咁啊！快啲問佢， 阿 Raymond 問緊你，你哋嗰個線喺邊度，畫喺邊度？咁我梗係知道你係三位方案啦。嗱，如果你話我哋條線就喺三位方案嘅。 Exactly. Good enough for us. Exactly. Good enough for everybody here. 我哋条善债三季方案，任何差嘅三季方案嘅咧，我哋觉得就已经系好容易咧，系violate 咗呢个国际人权公约噶。咁如果系咁，我哋清楚，我哋冇再其他问题，就系咁啦。但系你唔系嘛？你话嗱，而家我哋提出一个三季方案，不过我哋条善咧就系头先你所讲嗰扎 国际人权公约。 咁我哋咧嗰扎字咧，我就觉得嗰扎字唔系善嚟嘅，因为咧 唔系我就系话，其实你嘅问题喺边度咧，刘墉。或者是你的概念的转换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你刚才我问你有些原则，我讲的原则，其实在原则的点上面呢、我们大家都讲，其实在很多地方其实是即是接近的。 是我完全 但是你呢其实跟着下去你的位置呢就你就不讲原则，你就讲一个方案、其实那个方案我们说你达至一些的 原 则， 我的原则就是公民权利包括话权。我们有很多的方案 都可以達至嘅， 係啊係啊，我同意啊。 但 係你個原 表示話，我呢啲方案都可以達至，我就係冇原則噶嘛。你就夾硬啲屈咗係冇原則，呢、這個就係正係你個問題。 我冇話冇原則，我而家就係話你能唔能夠俾咗一條線或者一個原則，係一個俾一個國際人權公約。 我俾咗你又不斷話我冇俾。 我就係話你冇俾，因為我話你冇俾嗰個原因就係你唔能夠拋一隻國際人權公約嘅字，就以為自己讀個法律就會係我好清楚，唔係咁樣嘅。阿九哥，我再講多次俾你聽啦。我哋嘅原則就係個原則就係、 其實你係其實不斷你做一個提名嘅方法，你話咁又會係你係辯論得好好咩？唔係噶嘛，你係 聽眾啊， 就好你又跟住一個恥笑嘅方法， 唔緊要， 呢個係真係好戇居嘅，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呢啲我唔去斟酌，我唔戇居啦嚇，我不嬲，我覺得自己好戇居嘅。個關鍵就係、嗱，我哋嘅原則好清楚，就係咧公民提名不可或缺，提名委員會一定要普及。提名委員會要普及而平等產生。我哋而家舉出5% 嘅例子，如果有人話2% 啦、1% 啦，我哋全部接受。呢啲方案都唔同噶。學民思潮嘅方案，我哋認為符合我哋嘅原則，我哋接受。學民嘅方案同我哋都唔同噶。OK， 甚至三鬼方案，我唔講提名委員會嗰個組成啦。政黨提名，雖然你記得我哋喺會裏面討論都覺得有好多問題，但係政黨提名我哋都接受噶。我哋唔係淨係接受一個方案嘅，因為我哋喺衡量每個方案就係跟翻我頭先所講。那個原則比較清晰的原則、這個清晰的原則是比一集國際人權公約的字呢是要是多一層的 definite 多一層，而且背後有它隱含的政治理念，包括剛才所講平等的政治權利、包括實際上我們為什麼贊成都會議員可以提名呢，因為在提名的過程呢是可以有多些容即很多走盞、對於你們總之所講推動政黨政治我覺得有幫助咁樣等等呢，呢啲都係一紮理念而達出一個比較清晰嘅原則嘅。咁、其實 Raymond 一路問嘅問題就係、即係究竟冇民主黨係你啦、即係你覺得你可以接受嘅 底線 底線係咩呢，咁呢個線就返去嗰集國際人權公約呢，咁就難啦。因為點解呢句嘢可以係一個譬如普通嘅市民所講嘅。但係如果你身為一個政黨對於一個選舉嘅制度嘅睇法只係去到一個國際人權公約嘅 層面 字眼上高嘅層面上高咧，我都唔好講咩 dignity 啦嚇，即系咧就會令人比較失望咯，係咪？即係令人睇唔到你對於呢個黨對於一個政治制度，甚至將來個管治，甚至出嚟嗰個候選人出嚟屬於邊一種政治光譜嘅一種都冇啊！即係我睇唔到你嗰個主張嘅方向喺邊度咯。咁所以你話，譬如如果你民主黨係贊成我哋唔需要公民提名嘅。得嘅，我覺得冇問題嘅，我覺得冇問題。但你要清晰講明， 你講咗去邊度？ 條線啊！ 你要清晰講，譬如你話個提名委員會或者個提名過程要係公普及而平等嘅，咁呢啲咪講清楚咯？ 有一樣嘢係，你認真去諗下，我哋去講國際人權嘅標準，你話喂呢樣嘢喂一般人講就得，即係政黨就要多啲嘢，我覺得就 唔 係嘅。 OK， 當我哋喺其實一個國際人權標準，而家你要去坦白講，要將呢個國際人權標準，特別喺一個嘅參選權嗰度，要落實到去成為我哋嚟緊嘅特首普選嘅一個嘅標準咧、都係好難啊！ 即係你要監察呢個， 因為北京嘅問題。 我意思係話，呢個當然係啦，其中一個好大嘅因素就係北京即係喺度啦。嗱，但係我就話喺呢個標準唔係空洞嘅，呢個標準。亦都係經過其實國際人權公約當然亦都係一個好有國家嘅經驗即係嘅一個累積。除咗話一個 嘅佢嘅公約嘅字眼之外咧，其實佢喺實踐上邊咧，亦都有關嘅委員會，佢嘅有好多意見咧，其實都係參考咗國家嘅一個個實踐嚟做。 我正咗 喺檢上邊 有咩國家嘅例子，你覺得你可以參考咧？即係譬如你講一個某一兩啲國家嘅例子嚟，已經好低好低噶啦。譬如我舉先嚇，法國就冇個問題明，法國總統選舉。法國個總統我講過好多萬次嘅啦，就係全國40,000+個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裏面咧，攞到500就可以參選總統，佢冇公民提名嘅。OK， 呢個但係咧佢就係一個叫直選民選代表提名嘅方法咁樣，你可以行呢條線嘅啦。呢個就係個例子啦，或者其他嘅例子就係有好多國家有公民提名啦，有好多國家譬如台灣，你注意佢啦，台灣就係政黨提名啦咁樣，即呢啲，如果我哋唔用所謂頭先所講我講嗰啲咩數學啊，或者唔用國際人權公約比較清晰嘅概念啊，你舉唔舉到一啲國際嘅元首選舉嘅例子，係起碼民主黨比較 prefer 或者主張咧，或者係佢嗰種選舉方法，或者嗰種底線，或者嗰種門檻，嗰種篩選嘅低程度咧，係合乎值得係民主黨係值得參考，或者民主黨甚至我哋要主張係呢種情況，有冇一種嗰個例子可以俾譬如聽眾可以參考下咧？ 我哋嘅主張，我哋提出嚟嘅三個方案，但係我哋都一路都話，如果要達到我哋即係真係原則上我哋想做嘅一個有競爭冇篩選嘅，當然我哋認為我哋提出嘅三個方案做到呢、這個當然係可以達到，但係我哋唔可以因為咁就話我哋其他嘢我哋就唔會。 我冇話你邊度試，我而家唔係話你一定要堅持呢個方案。 你都講咗，你係不斷話我冇講嘅。其實你跟住叫你講都係講嗰啲嘢。 而家我有條線，要俾一個更加清晰嘅線。我哋好啦，唔好講。 你淨個方法就係不斷話唔清晰，不斷話冇講。其實就已經講咗，跟住你講都係乜嘢？ 因為成集我都冇乜出過聲，我都要爭取一下啲曝光率嘅。其實我諗阿刘墉嘅意思其实系咪话咧，即系譬如话，我哋将一啲好模糊嘅文字变成一啲好准确嘅嘢，譬如话你中意个女仔，佢身材好好，咁点为之好好咧？你既话喂佢嘅身材符合黄金比例，我就即刻有个数据啦。咁然后，所以我一见到呢一个人，哇，你合乎黄金比例，所以你就系好啦。咁而家佢就问你，你系用乜嘢准则啫嘛？咁但系问题你就话啦，喂，唔系、哦，我永远都仲系身材好好，就即系好好咯。咁即系同阿核心价值嘅价值就系核心 啦。Andy，alright 呢个 point 好啦，唔好讲36、24、36啦，太过 limiting 啦，太过限制强啦。 其实 举一个例子，譬如我要周秀娜嘅， 当我哋去提一个国际标准，你俾我讲埋先啦。你唔系举咁多例子 嘅，我唔用数字 讲啦。 唔系，我讲呢个 point 就系我 即系举咗 example。 我头先提出啲好啦。唔好讲一啲实际嘅数字，好 limiting。我讲一个国际嘅例子，就系、是、等于头先 Andy 嘅 point 就系、是，好啦，你唔好讲36、24、36咁准确啦。比如讲下周秀娜啦、李嘉欣啦，咁起码都讲到啲大家啲例子可以参考一下嘛，就唔可以就咁纯粹系，诶，总之靓就得啦。咁你人哋就听唔明咯，其实系咯，系啦。 其实个例子嗱，我谂我哋都讲过噶，就嗱喺就算而家有所谓出咗15个方案，其实呢15个方案。嚴格嚟講，都係合乎到個國際標準嘅。我相信都係有足夠嘅競爭㗎啦。嗱，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另外就是、你話參考過去經驗，其實頭先阿劉墉講咗啲國家，其實呢啲係我哋以前都有講嘅。即係你法國係一種嘅方法。亦都事實上，我諗有啲國家可能根本佢個叫政府嘅首長，佢就唔係一人一票嘅，但唔係等於佢唔民主嘅，因為其實佢個議會係一個民主嘅制度選出嚟，即係其實都有嘅嚇，即係咁，所以我諗呢啲嘅方法當然都係有咧，係有佢好似台灣融合咗。 佢而家問你參考啲乜嘢，梗係知有啦，梗係有噶。佢有人選真，就梗係有噶啦。你 讲想讲咩咧？ 唔系，即系嗰啲，梗系有个制度喺度啊！而家我问紧你觉得 嗱、okay. ，你头先有举例子，我又举咗例子啦。嗱、啊，跟住你举例子，你又话，又话唔系喎。嗱，你其实不断就搬龙门吓，不断搬龙门之后咧，你就跟住就最后想 一 不 断搬紧话 咧，就系话你冇讲个嘢。 喂，咁其实我转个话，即系转个方法问，譬如今日嗰个13个学者方案咁样啦，佢就将嗰个提名委员会个 base 加咗公民落去啦。咁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合，即系可能最后北京都可能 endorse 呢、這个，你系咪，即系我哋系咪会接受呢样嘢先？ 我就未有详细睇睇，不过咧， 即系佢将 嗱，我 有集體意志， 初步嘅 有提委會， 其實佢係有好多問題。我即係初步我理解十三學者嘅方案咧，我係覺得係不能接受嘅。 唔緊要， 但係因為我裏面有啲細節我就未詳細睇得清楚嘅。但係我初步喺佢攞咧，其實係好多問題。 想用呢個方案嚟，大家咁你不可接受嘅位喺邊度咧？ 係啦，而家試緊條線咯。 係啊，不可接受嘅位喺邊度咧？ 即係你已經係唔得啦，即係加大個 base， 即係提委會個 base， 加公民落去，加咗二千幾公民落去。 我如果冇錯就係佢第一，佢加即係所謂嘅加大咗啲提會咧，即係提委會。就其實人數多少真係唔係一個最關鍵嘅， 係係 嗰啲人點樣選出嚟即係關鍵。我理解佢咧就有一半咧就係用翻現有嗰啲， 冇錯。 咁另一半咧，雖然就係可以擴大啲人去選嘅，但係就好佢就應該係話喺原有嗰啲界別嗰啲嘅人咧， 咁大佢咯， 係要某個百分比，唔知點樣去 提名， 係啦，嗱，即係佢嗰度啲係個有個制約嘅。咁呢個其中一樣嘢， 再加人都可以選 嘅， 再加二千五個公民 嘅，令到佢呢度係嗰所謂嘅另一半咧，其實都唔係好民主嘅。呢、這個即係、我初步睇。另外仲有一樣嘢，就當然就係個提名機制嘅問題。 嗯， 啊，佢個提名機制咧， 就係、是、喺原本嗰二十幾萬嘅提名委員會嘅選民裏面，你每一個界別裏面攞到3%嘅人咧，就可以提名。但系咧，參選人咧，參選人就係人都可以參選嘅，即係譬如你九哥可以去問嗰 準候選人同候選人嘅分別啊嘛。 唔係，咁跟住咧，你參唔係參選提委啫，而家講緊參選提委啫。參選咗提委，你除咗攞咗嗰二十幾萬份之人裏邊某個界別嘅3%嘅提名之外咧，你再攞多2500個登記選民嘅支持，咁你就可以成為嗰新增嗰1200個提名委員會嘅之一啦。好啦。咁擴大咗俾啲2400人之後咧，就攞到1/5咧，就可以成為候選人啦。咁樣，咁即係咁啦， 係咯係咯。 咁即係1/5，480人咯。係 咯係咯。 咁大致上就係覺得，如果嗰1000人都係直 面，咁呢個係 嚴格嚟講都有佢直選性啦嚇。即係雖然佢都要喺提名過程要嗰20多萬人提名啦，咁樣。 係啦， 咁係咪可以接受咧？咁樣係啦， 冇集體意志， 呢個冇集體意志。 唔係最後 呢個冇集體意志，1/5係啦，1/5就得啦。 唔係咁，你個集體意志未必一定係 simple majority 嘅。 啊，當然係啦，當然係。 即 係 北京佢可以，我覺得可以吞嘅呢個。咁呢個接唔接受到咧？ 係啊，係啦。你點睇？ 我都會都係話喺佢嗰個嘅提委會嗰個組成上面咧， 係咯係 咯，仍然都係好大嘅問題嘅。 嗯， 嚇，即係就算新增嗰個咧，佢都唔係可以直接嚇，即係你係可以喺即係市民嗰度。 即 係 簡單嚟講，你唔同意 嚇。我係好大， 唔係喎，嗰2000唔係就係登記選民啫嘛。 OK， 明白。好啦，即係老實講啦，即係今日咧，無論如何，我都要多謝阿九哥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guts 啊！即係其實要 九哥不嬲有 guts， 冇咁講。 係啊，你咁講噶， 真係你咁講。 唔係，我轉個方法，對唔住，係有啲人冇 guts， 九哥屬於有嗰、那個。 係 啦， 係 啦，因為要接受一啲意見唔同嘅人一齊去討論有一質鬆咧，即係我覺得要嘅勇氣係好大嘅，即係點解要俾個咁嘅平台啊，俾個機會大家係坦白啲咁討論，有多啲時間咁討論咧？我哋係老即係坦白講，你問我自己喺咪後，我可以同你講我自己嘅意見係唔係所謂叫公民提名係唯一嘅方法，我可以好坦白咁同你講。但個問題就係話，我相信大家坦白啲交流，大家坦白啲討論，選民係會用佢自己眼睛同埋佢自己嘅分析嚟去 judge 嘅。呢一樣嘢我相信嘅，咁所以點解我要 相信？ 係啦，所以點解我要俾一個機會，大家係坦白啲，又或者大家唔介意坦白到係大家笑話啊、嗌下交、嘈下都係一個方法嘅，呢個係有必要嘅。咁咧無論如何點都好，好多謝阿九哥同埋阿劉翁今日上嚟同我傾咗個零兩個鐘， 係唔係記得5月6號？ 記嗱呢樣嘢要吹雞喎，記住5月6號 D Day 3係喺。五區裏面 區、啊、每個區都有， 所有支持真普選嘅人都要出嚟喺 D Day 3裏面投票，去投選3個你認為每人去投1票，去支持佢最認為係代表到佢自己嘅意向，點樣先可以有效咁選出一個行政長官，一個選舉嘅辦法。咁所以咧，麻煩大家嗰日即係幫幫手，無論喺新西、新東、九東、九西、香港都好，揀一個你認為自己適合出席嘅地方，你自己去得到嘅出嚟，定還是？揀返自己選區呢你覺得冇㗎係咪 冇所謂㗎你近 冇所謂㗎係啦係啦。咁 佢唔係淨可唔可以淨係嚟投票㗎即係唔 可以簽意向書㗎。 唔係你要喺個門口度 嘅 level 嘅。 你要喺個門口嗰度可以簽意向書。 但係嗰個意向書好似據說都話有 level 嘅， 三 個 level 嘅， 係 啦係 啦， 第一樣係佔裝。 聽到呢段說話嘅咧，盡量出嚟支持下啦。即係如果大家唔出嚟嘅話咧，就聽死嘅啫，係嘛、嗯嗯？好多謝大家，下個禮拜搏機會再見，拜拜， 拜 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你而家聽緊係 hkpeanut.com， 我係蘇顯亮 Ernest Soh。